澳市高于之前一日的八宗。内地累计86,361人确诊，死亡人数维持在4,634人。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今晚渐转多云，出和缓偏东风，朝早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多云，星期四五天气温暖，早晚有一两阵微雨同薄雾。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415点，升34点，成交金额357.9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37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65点，跌85点。跟着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589蚊，跌8蚊；京东集团340.6，跌27.4；阿里巴巴254.4，升4毫；美团311.6，跌6.8。中国平安88.45，升0.7；小米集团24.25，跟跌9.5；吉利汽车21.9，升1.05；友邦保险88.7，升1.25。新 iBond 系最新报102.95，比亚迪股份180.3，升5毫。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753，英镑10.244，瑞士法郎8.501，澳元5.672。加元5.931，新西兰元5.351，欧元9.196，每百日元兑港元7.418，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4.744。日经平均指数报25,894点，跌12点。港金现价报17,450蚊，跌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88.31美元，卖出1,889.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坏车啦，荃湾嘅象鼻山路去愉景新城方向，近住荃锦交汇处啦，有坏车阻路，咁一带咧就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挤塞，龙尾演艺学院；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挤塞，龙尾就喺土木工程拓展处对出。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渡船街天桥近碧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挤塞，龙尾喺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江乐道中东行去湾仔，近住大会堂慢车排到去国际金融中心。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挤塞，龙尾在万怡酒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就小辉台。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维园落桥位车多，排到城市花园。在九龙佐敦道去加士居道方向挤塞，龙尾在海宏道。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加士居道挤塞，龙尾在山东街。柯士甸道西去红磡近住广东道挤塞，现在车龙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南昌站。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锦田公路高埗油站来回、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同埋青山上路中山台荃湾。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保持安全车速，不要突然加速或者刹制，这样司机和乘客都安全。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我是欧阳若曦，作为冠军职业赛车手，等我话你知乜嘢系驾驶嘅最高境界。一回旋处前要减慢车速，谂定出口同行车线。出回旋处前要及早打灯同礼让其他车辆，而喺螺旋形回旋处就要留意引导去出口嘅道路标记。见到有人喺斑马线上就要停车让路，开门落车前要注意附近嘅交通情况。驾驶嘅最高境界就系互礼互让，安全到达。 Hello， 早晨， 好劲噶， 开心， 系 惊喜， 我哋嘅节目将会开始啊！ 公诉江湖小说，曾志豪系悟空， 哇！啲毛咧黐到我打晒黑黐啊！ 桂花田系八戒， 哇！有乜嘢食啊？好痛啊！我 程振鹏系沙僧， 哇，系冇对白嘅。 奉素江湖小说之快活西游， 大师兄啊，大师兄，我行唔喐啦，好攰啊，大师兄。 哎呀，你个八戒，你俾啲挣扎好唔好啊？知你帮手搵师傅啊，哎，掹到瞓啊！ 我搵到啦，我搵到啦，终于。 沙僧，你搵到啲咩先得噶？喊惊咁嘅样。 我哋要搵师傅啊嘛，师傅就喺里面啊。 唔系啊嘛，个盒仲细过我头上面个金刚圈、啊，师傅点会匿喺里面啊？ 唔系咧，大师兄，师傅真系喺里面噶，我听到咧，里面有人咧暗暗沉沉又暗暗沉沉暗咗三个钟噶，咁沉气仲唔系师傅？ 等我娘娘介绍翻啦，盒入边暗暗沉沉嘅系桂花田、曾志豪、清真鹏，佢哋就系凡过你师傅，暗暗沉沉风骚快活人。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早晨， 早晨，桂花田， 早晨，程振鹏。 系啊，我哋同远方添。 咩啊？ 而家唔喺直播室嘅曾志豪讲早晨啊，猴仔。 系啊，系先，佢有啲嘢吓，咁啊要迟少少。唔系，佢唔系迟到，佢预先请咗少少假嘅。 系啦、啊，我哋批佢、okay, 放一个钟头假咁大把啦。 十一点钟佢要归队噶啦。 系啦、啊 okay ，早晨咁多位二台嘅风 show 快活人听众。 天气凉咗，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76%。 系嘅。 但系咧，即系今日大诶、不如你读埋嗰扎嘢啊。 好啊，嗱，今日咧星期二吓，11月17日啊。本港地区的天气预测是这样的，今天大致天晴，今晚渐转多云，吹和缓偏东风，早上就离岸风势间中清劲的。展望了明天星期三大致多云，星期四和星期五就会天气温暖，早晚有一两阵微雨和薄雾，留意住了啊，都十二月都嚟紧头啦，仲 你知唔知啊？我女咧啱啱咧就叫做换冬季啊，佢嗌救命， 热到死， 即系嗌救命噶嘛？ 有冇短袖嘅冬季噶？ 佢话妈咪啊，点解咁噶？早上两个礼拜咧，咪比较清凉啲嘅， 都还可以 去到22度啊，23度咁样啦。跟住咧呢几日咧嚟紧呢个礼拜咧，都有成最高气温有成29度噶。 系啊， 点解呢个时候换冬季？ 但系佢嘅冬季系点样着法啊？ 恤衫半截裙咯，但系嗰件恤衫都系长袖噶嘛，同埋你恤衫叫嗰啲的确凉款咧，就要着底衫噶嘛。咁即系话你起码要着 两底衫， 系啦，着恤衫啦，仲要打呔喎，佢间学校。 有冇外套啊？ 仲外套， 咁要冬季嘛？ 唔系 must 嘅，即系唔一定要着嘅、 哦。即系佢长袖就得啦，变咗。 系啦，咁要长袖恤衫、但系问题仲要打个呔咧，系好热好焗噶。佢话妈咪啊，救命！有冇得？不过佢可以。好似话可以接就咯，即系如果真系热嘅话， 女仔可以接就。 喺学校咯， 可以打交。 离咗离开咗学校就唔得咁样噶啦，咁样。所以 离开学校可以接就系嘛？ 唔可以啦，喺学校就可能可以啊，因为咁老师知道话真系热噶嘛，系咪先？咁老师你可以加件外套又唔得。 不过 系咪先？ 你都少女过啊，桂花田。 咁你都年轻过，程振鹏。 点解咁讲呢？因为我还记得咧，中学阶段咧，有阵时女同学咧系就算好热咧，佢都着件冷衫噶。 哦，嗰啲情况咧，我都试过。 系因 为小学已经开始着噶啦。 咁系因为嗰件校服本身太透，系咪？ 唔关事啦，我有着底裙噶嘛，透乜鬼啫？ 咁系 啊，系因为 发育中， 发育中 唔系好习惯， 唔系有啲。 啲就未接受，有啲嘢又覺得自己好過分，即你明唔明啊？即做人總 會令到其他同學會有啲汗顏。 唔係咯，即你知女仔與女仔之間都會比較噶嘛，係咪先？咁有啲人 太囂張啦， 係啦，有啲人唔好意思。咁有啲人覺得過分自卑，咁所以不如再件冷衫嚟遮遮佢，擋擋佢啦。 即原來呢一個嘅校服啦，除咗係轉季嘅需要咧，亦都係有其他心理上面嘅需要嘅。 哦，係啊，其實係即係因為咧，即係嗰啲女孩子係真係好唔同嘅。咁佢哋會覺得嗰件外套咧係可以遮到一啲佢自己覺得比較安心嘅嘢啦。因為真係咧有男仔噶嘛，但係我想話啦，女校嗰啲佢唔會著嘅。 哦，女校因为大家都系 系啦，大家都系一样样噶嘛，咁所以就唔会咯，系啊。OK， 咁啊，即系点样好啦？但天气咧，大家要注意，如果唔系咧，病咗又唔好啦。因为琴日咧又发现咗好多间小学啦，幼儿中心系啦，幼儿中心又有呢个叫上呼吸道感染嘅问题啊吓。咁所以大家都要小心。 系嘅，咁啊讲到话系啊，要小心要安全啦吓。咁除咗话系自己照顾身体之外咧，都仲有其他科技嘅嘢咧，都可以帮下大家，以至到咧常出行嘅时候咧，点样可以更加安全安心？话说咧， 你仲想宣传啊？帮政府？ 其实我系想先讲咧，就系自己遇到一个咧，即系出行上边嘅不安心啊，不安全。 系啊，做咩事咧？琴日咧，话说你有少少意外喎。 都真系 touch wood 吓。 但系咪人生第一次啊？ 我印象中咧，应该系第二次。以往试过一次都哇，很久之前， 即系好耐啦， 好耐好耐以前。 有冇阴影噶？ 冇阴影嘅， okay. 因为唔剧烈。讲紧系即系轻微嘅交通意外啊，撞车啊吓。咁昨天收工嘅时候咧，晚上咧就坐呢一个嘅的士嘅时候，就遇上一个好轻微嘅碰撞。咁就系有一架嗰啲拖系咪叫拖头咧？ 系啊， 即系拖坏车嗰啲车咧。 哦，拖车嗰啲叫做 拖车。咁佢就佢自己唔係拖緊車嘅，即係佢只一架車，即係有個勾喺後面嗰啲咧。咁咧佢就喺我哋嘅左線，即係左手邊嗰條線咧，就拐過嚟右邊。咁而我坐緊架的士就向前行嘅，咁咧就啱啱佢個尾咧就揩到個的士嘅左邊嘅車頭。 哦。即系啱啱佢 cut 线啊嘛，咁但系 佢弯过嚟， 系咯系咯，佢 cut 线啦，咪弯过嚟。 因为我哋嘅右边系有一个回旋柱位 嘅。我想问佢有冇拖住架车噶？ 冇啊，就系、是 哦、 好彩咯，如果唔系重大件事 啊，系咪啊？ 哇，咁嗰一下咧，都系惊一惊嘅，突然间，哇，即系自己都嗌咗出嚟， 系即系嗰个。撞咧係好大力，你自己人都定係嗨到㗎咋？ 其實即係叫做有陣時眼見嘅嘢咧，以為好輕微咧，其實嗰個效果都可以好大嘅。當其時咧，好彩兩架車嘅車速咧都唔快嘅。 係因為啱啱你準備出去迴旋處係咪啊？講緊 前邊應該係有燈位嘅，咁所以應該係停咗一陣，然之後開車，咁所以個車速唔快。咁、 okay. 好彩係咁樣，咁所以咧大家碰撞嘅時候咧。亦都見到咧，嗰架車嗰個車尾同架的士嘅車頭其實咧都唔係好近嘅，但原來已經揩到噶啦。 哦，因為佢磅完之後就會褪前噶嘛， 咁啊， 即係佢唔會即停噶嘛，大家都 係啊，已經揩到啦，咁啊砰其實聲音啊唔係響嘅，反而我仲嗌得大聲。 吓亲个司机系嘛？ 司机自己都嗌，自己都嗌。 O K， 咁有冇讲粗口啊？ 冇。 哦 ，O K， 又系 咁冷静嘅， 成个过程冇人讲粗口喎。 O K， 咁咪做得好咯。 好文明喎，两个都，两个司机都冇讲粗口喎。可能因为真系唔系太过激烈嘅碰撞啦，咁嗨一嗨咁样，但系咧都吓一跳噶啦。咁啊之后两个司机自己落车就去倾啦，咁样。 咁 啊，当其时 阻唔阻碍咗你嗰个行程咧？ 少少啦，少少啦，咁已经差唔多到我要去嘅目的地㗎啦，其实都。 咁、 okay, 我都只能够我就坐喺车上面等，咁因为唔敢喐啦，我都真係少遇上，真係好彩呀，少遇上啲咁样嘅交通意外。咁当其时就司机两个司机倾好好似倾好添喎。咁、于是乎呢 即係冇call警察啦。 可能之後有我唔知啦，因為咧的士司機都請我可以咧， 離開啦， 離開啦， 就唔使做呢個證人啦。 係啦，咁我就話如果有需要咁咪出聲咯咁樣。 咁你有冇喺度影翻誒當其時兩架車碰撞嗰啲環境咧？因為通常司機係會影嘅，我唔知道你作為一個乘客會唔會去八卦啊？咦，我都經歷過呢個叫少少交通意外碰撞嘅嘢，有冇留低呢、這個？ 可能我都係做電台出身嘅，所以我係注重聲音多影像。 即係你報道。多 啲嘅，所以我就冇影低，我谂住靠把口讲完就算噶啦。 唔系，即系唔系啊？你自己放你自己嘅 record 啫嘛。 系，咁我又真系冇，因为人哋又喺度忙紧，两个司机你喺度八卦影相。 系啊，咁咪你就冇嘢做啊嘛，咪影下佢现场咯。咁 我谂住喺度等下，需唔需要等交通警察嚟到，然之后要帮手落口供咧？可能因为实在太轻微啦。 其实佢哋自己咧两个解决咗咧，咁大家都妥协咗啦。一个边个赔钱啦吓，咁啊边个错？边个对啦咁样，跟住佢搞掂咧就 OK 嘅。 我唔系车主啦，我冇呢一个经验啦，即系车主与车主之间佢点样 claim 嗰啲保险啊？等等，我唔清楚。只系咧就好彩咧冇受伤啦，人冇受伤啦，咁同埋亦都冇话佢哋嘅呢个轻微交通意外咧导致到后边啲车塞死晒啊咁。 哦，咁啊最紧要呢样嘢，你明唔明？咪即系累计放三个字 啊！ 哇，前灯牌你坐呢个车啊，搞到吓全部仲咪嗰度系繁忙噶嘛？嗰段路都系、 就好彩收工已经系七点几八点 咧，冇、好多好多， 唔算多车冇车，咁啊，于是我就听从司机意思，咁我咪离 开 咯。 OK， 咁我想问有冇听到对方有冇讲对唔住啊，唔好意思啊，沙晒冧 咁 样。点解？ 佢两个都好平常咁样， 即系 揸住个电话， 你啊师兄咁样， 咁又冇咁嘅，系啦。咁啊呢啲真系叫咁耐以嚟都好少遇上，即系咁啊算啦吓。 哦，咁啊 当避咗， 系啦系啦系啦。 如果有啲咩流年嗰啲要会遇上交通意外嗰啲咧， 你成日都要涉嗰啲咩太岁啊，又或者今年啲流年不 流 年流 年不利 嗰啲咁样。 我当系化咗噶啦。 OK， 好，我嗱。两只歌，一个咧系咧就系唔系唔使祝福，一个咧就系 Hard to say I'm sorry， 一个咧就系 Dangerous。你想要听咩歌？喂，咁好难讲咩？我 啫。Dangerous。 Get out!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啦，講到話咧，即係危險嘅嘢咧，除咗話係意外會觸發危險啦，啲病毒細菌啦，其實都係好危險嘅嚇，周街都係， 真係唔可以掉以輕心啊！所以咧，所以咧，政府咧就為咗市民咧著想咧，就整咗一個叫安心出行嘅一個叫應用程式，咁樣歡迎咧大家咧嚇 自行 你哋決定去下載嘅，咁我哋係啦，新鮮事出嚟出去， 我作為一個。公务员梗系要响应啦，有用冇用啊，都 download 咗先啊。 系啊，同埋有咩好处唔好处，你可以嚼下啊嘛。嗱，冇 嚼或者赞， 冇 download， 唔系冇 download 冇得讲系咪先？ 咪系咯，几大都 download 啦。 最好有你啲喺度啊。 嚟嗱，我就下载咗噶啦。 有咩先？ 不过咧，下载完之后咧，唔怕噶，我胆正命平。 系啊系啊。 咁咧，鹏仔咧今日见到咧有报章咧就去提醒大家啦，因为咧佢当中讲嗰啲嘅情况咧，我都有遇上嘅。咁啊点咧？嗱，先听下报章方面嘅讲法咧，就有咁样嘅说法，就话咧有网民同埋啲资讯科技界嘅朋友发现咧，如果你系用呢个Android 版本嚟到去下载嘅话咧，咁就佢入边咧就呢个 app 咧就要求你有好多权限咧都要系 allow 俾佢嘅， 哦，即系要开通嘅， 系啦，包括咧就容许读取啦用家手机里面嘅相片啊，仲有媒体嘅内容啦， 拒绝都可以。 是的，可以拒絕啦，咁跟住佢可能裝唔到囉。好啦，嗱，檢視檢視網絡連線等等咁。咁有啲數據專家啦就質疑啦。啊，其實呢個咁嘅安心出行功能又唔多啊，但 係你要我啲資訊做咩咧？ 你係要求用家交咁多，即係叫所謂不成比例嘅權限出嚟，咁得意嘅？ 係咪即係每逢一啲應用程式都有啲咁嘅要求㗎咋？ 好多時候仲會問埋你嘅 location 啊，等等嗰啲嘢。 哦，咁呢個實要啦。如果唔係佢，你點都啫，係咪？ 咁佢又冇啊，不過佢又冇話要攞我嘅通訊錄裏邊嘅嘢嘅。 哦，嚇，okay。 不過佢又係有。要求咧就攞呢一个 自动咗相咗，你都唔知嘅有时。 哎呀，咁佢唔好问啦。 okay， 好啊， 系啦， 跟住咧 嗱，咁于是乎咧就提醒用户咧要留意读取相片或者系 WiFi 权限嘅要求，保障翻嗰个私隐风险嘅。 总之就唔好乜都话OK 啊，合俾啊等等嘅嘢，自己睇清楚。 你可以考虑嘅， 系啦， 最多咪唔装系咪？ 唔系，其实应该咧拒绝都可能会装到啊，只不过佢问你允唔允许啫嘛。他没说一定要的嘛。 咁我真的傻了。我全部都容許啊！我喺裝呢一個程式嘅時候，我係用 Android 嘅。我嘅經驗咧就係咧，我喺尋日咧，因為係第一天啊嘛，梗係當仁不讓。系咪？ 系，做咩先？ 咁我咧就用呢个手机应用程式去下载啦。咁我最初嘅时候咧就唔知打咩关键字啦 ，search 嘅时候我就照打安心出行啦，用中文。 系， 咁系搵唔到嘅。 哦，咁系啊，喺嗰个叫做 个 App Store 嗰度。 系啦 ，App Store， 咁搵咩啊？ 咁于是我就 安心啦，出行啦，咁啊。 都唔系，我试下转有冇英文咧？咁， 咁 我先搵咗 英 文。英文咧，佢系叫做leave safe home 系啦， 咁啊真系弊家伙啦， 系啦， 真系弊家伙啦。咁我想话，咁叫啲老人家 系 leave 啊，对唔住，系 leave home safe， leave 系离开个 leave 啦 ，L E A V E 啦 ，home 咧就 系 屋企啦 ，safe 安全啦，佢三个字系连埋噶吓。咁然之后我揾到呢个英文，我就去 search 咧，就揾到啦。 哦。咁啊，跟住下載， 我解釋唔到啊！ 我明白明白，唔緊要嘅。咁啊，啲老人家想要嘅咪叫啲仔女幫手咯，唯有係咪？ 或者啦，可能而家又已經得啦，英中文係咪 ？OK， 你敢唔敢試下？ 我唔使啦 ，OK， 我好安心。 我全家都好安心。 我都想講。 收翻到吉，而家都 OK， 冇事。 下載期間咧，就真係有好似報章所講咧，要求咧係容許呢一啲嘅權限開放俾佢啦。咁我都咧即係冇所謂嘅，俾曬佢。 咁好啦，你既然咧都 download 咗啦，咁你梗係希望可以使用啦，係咪先？咁使用唔使用到啊？你有冇去到佢嗰六千間嘅食肆啊，或者係超市啊等等地方、啊？ 我未經過嗰啲可以掃 QR code 嘅地方。 哎、 不過咧，我都蠢咗，我應該試的士 系咯，我就话 有搭的士啊嘛， 有18000架的士啊嘛，咁你 应该是的士， 可能你系搭嗰18001架的士，所以冇得脱咯，系咪？嗯， 咁啊，我暂时只能够讲咧，嗰个界面几靓啊，嗯。 OK， 咁啊，睇你自己安唔安啦吓，好自由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0: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律政司举办《基本法》颁布30周年法律高峰论坛，国务院港澳办常务副主任张晓明致辞时表示，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是关键，是令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的不二法门。强调爱港，亦都要讲爱国。在香港社會崇尚的民主自由核心價值前，要加上愛國一詞，要講求同存異，亦要講守住底線，底線守得越牢固，政治包容空間就越大。張曉明認為，特區回歸以來出現的很多問題，尤其是逼人大常委會收回831決定的非法佔中修例風波，都是以無底線的行為方式搞對抗，最終演變成社會動亂，對一國兩制造成嚴重傷害，危害國家安全，令香港社會付上沉重代價。他說，中央、特區政府和各界都要總結教訓，共同守護好一國兩制。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基本法》颁布30周年法律高峰论坛上致辞，她引述已故领导人邓小平的两段讲话。第一段是邓小平在1987年曾经说，切不要以为香港的事情全由香港人来管，中央一点都不管就万事大吉，这种想法不实际。如果中央将什么权力都放弃，就可能出现一些混乱，损害香港的利益，所以保持中央的某些权力对香港有利无害。另一段是邓小平在1984年曾经指出，港人治港有界线和标准，就是必须由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来治理香港。爱国者的标准是尊重自己的民族，诚心诚意拥护祖国，不损害香港的繁荣和稳定。林郑月娥说，全国人大常委会在今个月11日的决定，就是要为立法会议员资格和违反誓言后承担的法律责任定下明確規定。他認為只要認真學習以上兩段講話，近日任意批評人大常委會決定的理據都會不攻自破。政府推出流動應用程式安心出行給市民下載，掃描貼有不同處所位置的二維碼，將行程記錄在手機內，以便了解感染新型肺炎的風險。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表示，程式由酝酿至推出大约投放了90多万元，已经有大约9700个政府和私营场所参与，正研究向抵港旅客宣传安装使用程式。至于新加坡模式要实名登记和强制参与，做法不适合香港。副政府资讯科技总监王志光说，如果一名确诊者乘坐过的士，往后乘坐同一部的士的用户就会收到风险通知。四间社区检测中心前日起投入服务，其中一间位于元朗市东社区会堂的检测中心，负责机构华星诊断中心董事长胡鼎旭表示，大部分做检测的人目的是为了前往内地或海外。中心职员有向做检测的市民解释，即使做了检测入境内地之后，仍然要接受14日隔离检疫。胡鼎旭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他认为每名市民检测费用240元，价钱合理。至于是否仍然有下调空间，他说如果检测量很多，相信价钱仍可以下调。至于何谓很多，他就说自己未曾计算。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今晚渐转多云，吹和缓偏东风。 朝早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多云，星期四同五天气温暖，早晚有一两阵微雨同薄雾。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440点，升59点，成交金额495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32点，系跌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02点，跌148点。跟住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587蚊，跌10蚊；京东集团343.4，跌24.4；阿里巴巴252.8，跌2.2；美团310.8，跌7.6。小米集团24.15，跌1.05蚊；中国平安88蚊，升1.25；吉利汽车21.55，系升6毫；盈富基金26.55，升2仙；友邦保险88.85，跌系升4；比亚迪股份177蚊，跌2.8。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53，日元104.5，瑞士法郎0.912。加元1.307，人民币6.568，英镑兑美元1.322，欧元兑美元1.186，澳元兑美元0.732，新西兰元兑美元0.691。日经平均指数报15,913点，升6点。港金现价报17,450蚊，跌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89.8美元，卖出1,890.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咧，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加士居道去红磡方向，近住伊利沙伯医院咧有交通意外，咁主要影响到佐敦道去加士居道方向咧就挤塞，排到去海宏道对出噶。重复多次咧，就系加士居道去红磡方向，近住伊利沙伯医院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佐敦道去加士居道方向挤塞，排到去海宏道。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华润大厦；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洪水方向，排到去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啦，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呢一段咧，仲系挤塞，龙尾去到万怡酒店。咁喺九龙啦，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龙尾咧就排到去虎山道桥底；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呢一段咧仲系挤塞，排到去民安队总部；广东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中港城呢一段咧亦都系挤塞，龙尾去到渡船街，近住西贡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锦田公路高埗油站来回、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车公庙路车公庙去马鞍山，同埋屯门公路大榄转车站方向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我系 Lazy Lion， 为咗抗疫，要避免聚会同大型活动，活动嘅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亦不要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的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喂，细 B， 做焊接工作前要做啲咩准备功夫啊？ 李 Sir， 食饱啲先开工啊嘛。 咁做完焊接嘅工作后，又要准备啲咩咧吓？ 当然系开完工就食翻饱啲咯。 细 B 啊，食懵你咧，真系激死我啊！ 李 Sir， 唔食嘢又点开工啫？ 我建议你除咗食饱个肚之外，一定要听实美电康康节目时段内嘅二台通识60秒啊，了解焊接工作嘅安全措施啦。如果唔系嘅话咧，哎呀，你唔好再跟我开工啦。 London 伦敦有条大桥，对你来讲可能只是一首童谣， 但在背后原来隐藏着一场战争的历史和在古时对皇室的控诉。 所以说桥不只将两个地点对接起来，还接对着很多历史故事。 电视节目《午夜广场》历史是这样说，今集畅谈东西方古代名桥，探讨桥与宗教和战争有什么千丝万缕的关系。 今晚11点港台电视31。 风骚快活人有口难言第一个字，公子多咩啊？ 多金。 咩都讲金，边个中意咬金啊？ 情咬金，都有个情字。 冇错啦，第二个字，要你冷静嘅时候咧，会叫你咩定啲啊？ 企定啲。 唔系啊，万恶淫为首咧，冷得你腾腾乜啊？ 腾腾震，个震字。 冇错啦，第三个字，乜嘢人最中意试咪啊？ 试咪嗰字唔出得街噶喎。我知，系个嘟字，情震嘟。 唔系啊，系罗开鹏试咪个鹏啊。 冇错，我就系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风骚快活人》嘅程振鹏。 哦，你话嗰个好中意林忆莲嘅程振鹏咪得咯？ 《风骚快活人》 瞬间看 channel， 睇片唔好嘈。 我哋嘅瞬间看 channel 翻嚟风骚快活人嘅时间，咁啊今朝咧，等我嚟打个头炮先。我系鹏仔程振鹏吓，咁啊今朝早呢一个嘅 channel 咧，主要咧就因为我见到有一个咧都几励志嘅新闻啊吓，咁啊成日讲咧就话我哋香港咧冇科研啦，又讲话香港咧我哋啲年青一代咧就太短视啊，甚至乎咧有阵时又用啲唔好嘅形容词去形容咧新一代嘅年轻人啊咁，咁确实咧。或者會有嘅，但係肯定唔係全部咯，因為仲有好多咧啊，即係好有為嘅年青人咧，甚至乎咧就喺呢個研究啊啲科技方面咧都係好努力嘅。嗱，見到有一則嘅新聞咧，就講到話咧，原來有一班咧90后嘅年輕人咧，就要為香港咧重振漁業、哦。是养鱼业，咁咧就喺一个工厂大厦嗰度咧，系开展咗一个咧甲壳类水产养殖研究啊！哇，系咁佢哋研究啲咩咧？就研究咧以成本低啦、生长快啦嘅澳洲咸淡水蓝龙虾嚟到系做试验嘅，蓝色个蓝啊，蓝龙虾，咁啊成。公研究出咧就有效率嘅养殖方法添，咁就将虾苗咧存活率啊由50%咧提升到去80%咁多，咁啊仲话咧佢哋未来咧将会制作咧系养殖手册，同埋咧有短片分享经验噶，啊呢啲咧就系唔似我哋以前嗰啲师傅咧收收埋埋咧，唔会再传俾人啊嗰种咁嘅心态咧。是唔再有啦吓，咁啊，并且咧就会接洽翻咧本地嘅渔农啊，去协助佢哋咧投入可持续发展渔业噶吓。咁呢一个嘅成件事咧，听落咧哇好有意思啊！咁啊，希望佢哋真系可以成功啦，更加成功啦，亦都系可以带挈埋呢一个嘅本地嘅渔业啦。咁啊最好啦，咁啊大家咧即系中意食呢个，尤其是如果你咁独特吓。就特別喜好澳洲藍龍蝦嘅話咧，你可能會拍爛手掌嚇。應該嚟緊咧，如果咁樣食法嘅話咧，個價錢可唔可以平啲啊，又靚啲啊咁啦？咁啊呢班嘅年輕人啦嚇，咁啊90后嘅朋友，咁當然啦，值得鼓勵啦。既然咧有咁好嘅即係飼養嘅研究啦，咁啊飼養咗出嚟。点都系要食噶，系咪？咁所以咧喺呢一个嘅短片分享方面咧，鹏仔咧就帮你咧揾到一个咧都系同食龙虾咧有一啲嘅关系嘅。咁冇理由走去睇啲科研嘢咁闷啦，不如讲饮讲食好过啦。咁有一个嘅 channel 咧就都几出名噶啦，爱玩客。咁台湾咧一个即系都好长历史嘅一个讲饮讲食讲玩嘅一个节目啦。咁其中咧，佢有一条片咧， 個標題咧就講到話係台二線海鮮咖啡廳咁。咁呢一個咧，主要就話主持人咧，就發現咧喺台灣北海岸咧有一家咧招牌咧就寫住咧cafe and 呢一個創意料理，咁咧於是乎覺得好奇怪啦。咁啊，點解會係咖啡廳又兼營有呢一個嘅料理咧？係咩創意料理咧？咁原來咧，佢其實係一間咧海鮮酒家嚟嘅。咁点解会变咗系咖啡厅呢？应该系调翻转，佢系海鲜酒家兼营咖啡嘅啫。咁呢一个咧就当中有一个嘅小故事咧，系令到佢个招牌咁样嘅。咁大家睇片啊会发现啦。咁原来话呢一间咧嘅海鲜酒家都系开业咧有成14年噶啦。咁成条嘅短片咧，头嗰五分钟咧系。佢係講雞嘅，就唔係講龍蝦嘅。咁過咗呢五分鐘咧，咁就重點嚟啦。咁當中咧，既然係創意料理啦，咁又同龍蝦海鮮有關啦。咁有啲乜嘢嘅睇頭咧？哇、哦！原來佢有一招咧，呢、這個招牌菜咯，幾有創意嘅，叫做咧苦瓜炒龍蝦、哦。大家有冇諗過係攞苦瓜嚟到係同龍蝦一齊炒咧？咁？咁原來話咧呢一招咧點解會出現咧？就係基於咧呢一個嘅店主啊，佢本身都經營咧就係出海去捕魚啊，去揾啲海鮮啊翻嚟咁嘅。咁主要就因為咧個魚獲太豐富啦，成日都撈到好多咧龍蝦，多到唔知點煮好。咁求其啦，揾啲苦瓜嚟炒下啦咁。點知一試就難忘啦！原來咧都可以幾美味喎、哦。咁喺呢一個嘅短片入面咧，嗰、那個嘅主持咧就梗係要試一試呢一味嘅苦瓜炒龍蝦啦。咁佢咧透住隔住個 mon 咧就話俾我哋知咧，哇、龍蝦嘅鮮味咧就比苦瓜咧就係索曬，令到咧苦瓜咧嗰種嘅苦澀咧又令人咧容易接受咗啦。咁所以话咧，令到嗰个嘅汤汁咧，嗰种嘅感觉鲜味咧，又系另一种嘅味道啊！咁讲到即系好似咧，唔试唔得，唔食咧就真系走宝咁样。咁当然我哋啊隔住个 mon 就只能够系信佢嗰个表情啦。咁但系其实我又觉得苦瓜。龙虾，我哋喺香港街市都好容易买到嘅啫，呢两种嘅食材，咁我又可以不妨自己试下，睇下系咪真系可以咁鲜味咁特别啦。咁当然呢个短片咧，仲有其他一啲特色嘅餸菜咧介绍嘅，哇，越睇啊越觉得要舐舐脷啊，所以啊，我就会俾咧三个舐舐脷嘅 emoji 俾呢一个短片啦。讲到饮饮食食啊，桂花田咧都系一个能手嚟嘅，但系会唔会都试下呢一招苦瓜炒龙虾咧？阿田， 好似好嘥咗只龙虾 吓啊！苦瓜都好味，我中意食苦瓜噶， 我都 OK 嘅。苦瓜炒下牛肉啊，排骨咪算咯。嗰只龙虾就咁新鲜食下佢好啦，系咪？唔好嘥咗佢啊！我哋啲穷等人家系咪唔同你咁富贵嘛啦？你下次叫咗苦瓜炒龙虾，你叫我去食啊都 OK 啊。 定系我买晒两样食材，请你帮我煮啊？ 可以啊。嗱，咁啱今日咧，我亦都系同阿彭姐一样啦，都系讲下海上里面嘅嘢。系啦，琴日咧睇到呢单新闻咧，原来香港水域咧会见到佢啊，仲俾咧市民钓咗上嚟。咁事情咧出现咧，有人喜欢，有人欢喜，有人闹。咁有网民就分享咧话咧，有市民咧就喺荃湾码头啊，钓咗一条咧。好似成張麻雀台咁大嘅魔鬼魚上嚟啊！咁我諗啲釣客咧，即係釣魚客咧，都冇諗過會有咁大條、咁巨大嘅魔鬼魚上釣嘅。咁有網民就話啦：，喂，唔係第一次見到有魔鬼魚㗎啦！睇翻之前咧嘅新聞啦，我報道啦，咁就原來喺沙田嘅城門河啦、青馬水域啦，或者一啲碼頭咧，都曾經咧見到有人咧釣過魔鬼魚嘅。咁而先前咧有一個市民咧就釣到之後咧，係因為唔知點樣處理， 又或者无法处理咁大条嘅魔鬼鱼而放生咗佢嘅。咁至于荃湾呢一条就真係唔知佢结果係点啦。因为呢有网民就话啦，见到有几名呢男士就合力呢将佢拉咗上岸。咁引嚟呢好多市民围观啊，又话要称下佢几重啊，跟住又影下相啊，咁又话剪咗佢条刺啊咁。真系讲紧嗰条刺啦，唔知大家仲记唔记得咧？嗰个知名澳洲鳄鱼先生啊，佢咧就系被一条魔鬼鱼嘅尾部毒刺刺死嘅，所以咧其实要十分小心嘅。咁啊，而荃湾区议员咧就话啦，喺嗰区咧嘅海域咧，就系海旁钓鱼咧，所以衍生嘅社区问题咧，其实到而家今天咧都仲未解决嘅。咁啊，相关部门咧话，即系唔知佢哋咩原因。就话唔关我哋事过呢、這个部门话唔关我哋事，嗰、那个部门又唔关我个佢哋事嘅，咁啊令到咧想处理嘅区议员咧都无从入手。啊，唔通佢哋要自己真系开罚单俾嗰啲钓鱼嘅人咩？咁嗱，事件公开咗咧，咁啊居民终于可以明白到系唔关区议员唔做嘢嘅事咯。咁但系亦都希望嗰啲喺嗰啲海旁度钓鱼嘅朋友咧，都要合作少少啦。今日咧想分享地理国家地理频道啊之魔鬼鱼，因为佢哋好多好多唔同嘅嗰啲主题嘅。咁啊呢条片咧系片长六分钟，咁点解咁短啊？原来系一个精华片段嚟嘅，就讲下科学家咧将大肚嘅魔鬼鱼咧同埋 BB 嘅魔鬼鱼咧，咁啊标上呢个记号，咁嚟追踪佢哋嘅生长过程啊、生产过程啊，咁同埋会讲埋咧。原来有好多个国家咧就违法咁啊，捕捉佢哋啦。咁因为喺东南亚咧，如果大家识嘅喺新加坡或者马来西亚咧，系好兴食魔鬼鱼嘅。咁啊，仲要即系同埋呢条片咧会讲埋咧点样计划要加速保育呢魔鬼鱼啦。咁啊，我会俾五个大大力嘅手臂俾呢个科学家，同埋俾五个手指公呢个国家地理频道，因为佢哋真系帮我哋拍摄咗好多好多好多好精彩嘅一啲片段嘅。大家小朋友而家唔使翻学啊，即系幼稚园嗰啲，咁可以得闲同妈妈一齐上下呢个国家地理频道望下，大家认识下我哋嘅大自然嘅生态啊！ 想为你做件事，让你更快乐的事，好在你的心中埋下我的名字。求时间趁着你不注意的时候，悄悄地把这种子酿成果实。我想她的确是更适合你的女子，我太不够温柔，优雅成熟懂事。如果我退回到好朋友的位置，你也就不再需要为难成这样子。很爱很爱你，所以愿意舍得让你往更多幸福的地方飞去。很爱很爱你，只有让你拥有爱情，我才安心。想你那幅画面多美丽，如果我会哭泣也是因为欢喜。地球上两个人能相遇不容易，做不成你的亲人我仍感激。 我才安心。 很爱你， 所以愿意不牵绊你，飞向幸福的地方去。很爱很爱你，只有让你拥有爱情，我才安心。 很爱你， 所以愿意舍得让你往更多幸福的。 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哦呼，是快乐的好健康，我们天天也起学生，我们在学堂，我们在生长，我们是春天的花。哦呼。 早晨啊， 我讲到系 啊，早晨啊 ，Chris Lion 同埋咧肥妹仔，我讲一次嘅校巴 系啊，讲一次翻嚟啊， 好叻 啊，早晨啊，秀恩茄，早晨啊 ，Chris Lion 系啊 ，Morning 啊，秀恩茄同埋肥妹仔，仲有嗰啲全宇宙银河系嘅同学， 系啊，你哋好啊， 系真系好啦，我未错过你哋教嘢嗬， 唔系啊，未开始， 真系好啦，你会教乜嘢今日？ 今日教 English 系咪教 Sorry 啊？ sorry 留翻嚟教啦， 我教咗啦，每人都教一次啊。 其实咧，我今朝咧谂住教英文咧，嗰个原因咧，系一啲唔好嘅事嚟嘅， 系 话火烛嘅，火烛咪死咗人啊。咁我见到咧，嗰啲讲话系唐楼啊，大火啊，咁我就问咧呢个爹哋咧，唐楼啊，点解系唐楼啊？大厦就大厦咧，咁唐楼，唐楼就英文。文嘛咁，於是乎佢講咗好多俾我聽咧。哇，原來有咁多唔同嘅樓㗎、 啊。我知道 Where Crazy Lion， 不過唐樓真係唔知佢係咪叫 building 啊 ？Old building 會唔會咁樣 ？Oh my god， 啲 friend。 其實原來唐樓都好多種叫法㗎噃。嗱，如果一般人咧、啊，甚至乎。唐楼， 唐楼都得啊！ 我即系用广东话， 呢个唔系官方嘅，即系咧啲非官方有唐楼啊。 楼调转咗就唔好啦， 系啊， 好啊， 系啊，楼楼唐 唔好啦， 系啊 ，Chinese house 啊 ，Chinese old house 啊。即系老啊 ，old house 嘅， 都有人讲，不过咧。政府就唔系咁讲噶噃， 系政府点讲嗰啲唐楼啊？ 政府嘅用语咧，佢叫呢个唐楼咧就做tenement house，tenement house，T-E-N-E-M-E-N-T， 哦 ，tenement 啊 ，tenement house。 即系唐楼 咯，咁嗰个字就叫唐啊， 哦，嗰 个字我有意思噶嘛。 嗰个唔系代表唐，佢其实系讲屋宇啊， 系咪冇 lift 嗰啲啊？ 喺呢个 唐楼冇 lift 噶嘛？ 政府用语入边咧，佢就用呢个 tenement house， 就系解做唐楼嗰啲咧，七层高、八层高冇 lift 嗰啲。 哦 咁我中意 Chinese old building 容易啲 ，old house 都得。 哎，仲有一个字佢哋咁用嘅，政府嘅用语入面咧有一种叫做 shop house。 shop 啊 ，S H L P， 唔系啊 ，S H O P。 O P，shop 啊 ，shop 啊， 因为咧。有好多唐楼其实可以前铺后居，咁、 啊、 所以就叫 shop house。 我头先咧上网睇到嗰个 tenement 嗰个字，佢真系咁叫做物业单位咁就算咯。 咁啦，啊你会话唐楼咁有冇洋楼啊？ 有。 我知人楼叫咩？叫 Mansion。 系啊，我几惊你以为系Western Girl。 我觉得都啱数啊。 嗰啲系人楼啊嘛，系啊。 啊，亦都可以系 building 啦。 啊，系啊 ，building 啊 ，building 啦 ，Mansion 啦，Western style building 呢个就比较少人用， 即系西式啲嘅噃。 系啦，好啦，我哋而家香港最多嘅其实系 estate。 是劏房， 劏房，劏房英文，嗰啲叫咩啊？ 系好似 office 咁噶，系 partitioned 加 ed partitioned flats。 哦 ，partitioned flats 就 系 咯， 系啊，板间房、劏房就系呢啲啦。哇，真系好多唔同嘅种类啊！ 好叻啊你！ 只有始终坚持爱国者治港界线和标准，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才能够切实是维护，香港繁荣稳定，港人福祉才能够有效保障。陈东出席律政司举办基本法颁布三十周年法律高峰论坛，他致辞时表示，香港是中国的香港，任何对中央全面管治权的挑战都是对一国两制宪制秩序的冲击，损害香港高度自治权的根基，强调香港仍未走出新型肺炎疫情的困局下，更要坚定维护以特首为核心的行政主导体制，支持特首施政，避免无谓导致的争拗和内耗，以免错失良机。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今晚渐转多云，出和缓偏东风。朝早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多云，星期四和五天气温暖，早晚有一两阵微雨和薄雾。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 73%。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408点，升26点，成交金额634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33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99点，跌151点。跟住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587.5，跌9.5；美团305.6，跌12.6；阿里巴巴251.8，跌2.2；京东集团340.8，跌27.2；小米集团23.95，跌1.25；中国平安88.4，升1.65；吉利汽车21.55，升7毫；比亚迪股份175.9，跌3.9；盈富基金26.56，升2仙；友邦保险88.9，升1.45。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753。英镑10.252，瑞士法郎8.503，澳元5.678，加元5.933，新西兰元5.358，欧元9.198，每百日元兑港元7.421，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4.711。日经平均指数报25913点，升6点。港金现价报17450蚊，跌6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91.16美元，卖出1892.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啦，较早前伟业街天桥支路去启祥道嘅交通意外咧清理好，咁啊唯一行车线咧头先封咗，咁而家封路重开啦，咁影响到龙翔道去翻观塘道咧就挤塞，龙尾喺黄大仙中心噶。重复多次啦，就系伟业街天桥嘅支路落启祥道嘅意外虽然清理好啦，咁但系车龙未消散噶，咁影响到龙翔道啦，要经观塘道先上到伟业街，咁啊都系挤塞，龙尾就喺黄大仙中心。大围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快线，由于要清理路面障碍物，现在大围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快线就需要封闭，车多少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在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还是繁忙排到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就挤塞，龙尾兆辉台，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维园落桥位慢车，龙尾海丰园。

即系个面书咧，就唔知有冇随即摆喺我哋个面书嗰度睇啊？ 哦，系啊，我会嘅同步啦，我 copy 条 link 过去就得噶啦。 总之就喺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面书嗰度咧，就可以睇到我哋。 系啦， 风骚 专业咧都争取咧就间歇同步进行啦。 系啦。 咁啊，但系今日嗰个小确幸嘅题目咧，就有人记得利益者喎，而家 公器私用啊，讲到明， 摆到明啊， 公器私用。 咁都要做噶啦。 咁系我哋借个名目啫。唔系真嘅，真系 啱啊！ 诶，有几恨啦，嗰样嘢系咪？有几公器私用咧？就系咁嘅。咁既然咧嚟紧诶呢个诶礼拜尾嘅时间有人生日， 系啊，我阿 sa 都系，阿 sa 都系啊， 好多听众都系噶， 系啊，梗系舐住先啦，都舐咗先啦， 梗系攞个名气大啲嘅嚟俾啦， 系咪？系啦，咁跟住咧，我哋就一啲叫包礼物啦，系咪？ 唔系因为生日就要收礼物啦，咁我哋咧就都研究过噶啦，其实送礼物。我哋都即系嗰啲包装咧，有冇啲技巧啊？ 有冇过分嘅咧？咁样 系啦，即系日本我哋咧成日都话，其实拆开嚟一嚿草饼嚟嘅啫，哇！佢包到你直情觉得好似咧有嚿金咁样俾你嘅， 好靓 咁开心。咁我哋不如呢个小确幸咧，我哋就借咧小弟嗰一日生日嘅所有人嘅名义，我哋一齐研究点样送礼物、包礼物。 系啦， 玩包礼物啊！咁我哋又包咗一啲现成嘅，咁同埋咧稍后亦都揾一啲难度高一啲嘅。 哎呀，多谢先长 啊！都要多谢啊！我哋嘅台长啊，真系咧， 你 偷 我光嘅咋？ 唔系啊，好好客佢真系，明白嗰日佢咪去咗嗰个， 去咗迪迪啊嘛， 哇！大扫货呢个人， 我哋以为口硬咧，讲一句就话，哎呀，彭姐你唔好买咁多俾我哋。 啊，点知佢真系， 即系我哋谂住讲笑， 唔系买得少嘅啫。 点知佢真系，我真系买咗，哇！喜出望外真系， 吓咩戏啊？ 你几时去金行啊？ 金行我少去， 系咩？哦，少去多啲去啦。少去多啲去啦， 可以去翻多啲啊！ 外母中意嗰啲咧，翡翠玉牌啊嗰啲啊，系啊，啱噶啦。 咪金器 O K 嘅，金器 金珠咩？ 系啊，同埋公个金会 O K 我唔使金器，我游戏都得噶。 系咪食嗰啲啊？ 就 系 咯， 炸嗰啲。诶，总之打一阵系啦。志豪、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系咁讲完要去翻，我唔中意唱噶嘛。 唔系我话咧，你狠心啲，你就删晒我哋啲麦先。 我又尊重佢啊嘛。 系啦，你于是乎就答住想点咧头先。 喂，我又想话咧，提听众朋友，我今日星期二咧12点开始就有我哋丰收稳就业计划哦。 系啊，冇错啊。咁我哋今日咧都可以呼吁定大家咧，因为我哋知道咧上个礼拜咧就有阿田咧最爱嗰个品牌咧，连佢都受唔住阿田嘅供养啦。 哇， 系咪你呢排好耐冇供养佢啊？ 咁啊，梗系。 系咯， 我呢排咁净系攞佢试用多啫。 系原来系你，你早讲啦。 有真系有 啦。有啊，你佢会员就可以攞。 系我上次都买咗之后，佢都呃咗一堆试用装俾我。 好啊， 但你不停去攞啊。 而家就话连嗰啲名店咧都传出咧要裁员啊咁啊，所以我哋今天咧就想系嗰个范围咧都关顾下一啲系名店啊嘅零售业啦。 冇错，系啦。咁啊，如果你有做开呢行咧，或者你而家仲挨紧嘅。即系我哋首先就即系戥你辛苦，但系亦都替你高兴，起码你仲可以喺个行头嗰度。 哦，都系啊。 系啊，咁可以打嚟讲下，即系啲传说中嘅苦与乐啦。其实系咪真系咧情绪表嚟噶？即系经济唔好咧，嗰啲奢侈名牌店咧就第一时间咧就哇啲富豪都勒紧个裤头先。又或者可能话呢排咧就俾人捉奸捉得多送俾小三都守紧咗， 唔系啊，都要西走啲啊， 都要西走啲， 咁多系咪？ 系啦，即系所以我哋都可以硬啲，边样唔得？即系唔可以西走佢哋啊，要继续 keep 翻佢哋， 唔可以 keep 咁多， 得继续 keep 翻，哦，即系可以 keep 少少， 唔系可以 keep 少少， 唔好 keep 咁多， 一个好啦， 陈生啊，你 keep 多个啦， 唔系，我咪话你吓，唔好意思啊， 系啦，衰啊 ，OK， 好啦，咁啊，即系总之我哋稍后嘅时间系咁啦，咁啊，琴日啊，发生咩事咧？阿曾志豪你有？ 首先我要代表屯門公路嘅使用者呢，我諗琴晚應該大家呢即係一整個由晏晝開始到夜晚呢， 放工時間 冇好過，真 係。我想問呢，我唔係好記得呢係咪來回線都發生事係咪？ 系 咪都系同一边啊？ 好似一边啫， 喺黄昏时间， 入去屯门啊嘛， 元朗 系啦， 系啦，系啦，即系屯门入去嗰度啦。 第一次都火烧车系出九龙啊，定系入？ 唔系，都系入，好似系都系入噶。 我几好担心就系咧，有冇啲朋友系出嗰时候遇到嗰个啦， 入嘅时候 放到工嘅时候翻去又遇到你嘅啫， 即系 咁样，即系全日塞咗， 笑唔出， 真系笑唔出啦。如果你话打个比喻嘅话咧。即系屯门公路啊，琴日啊，又或者往年都系噶啦，就好似一条咧 食咗太多嘢，消化不良，经常便秘，仲要便秘都系真系冇办法能够排泄到嘅一条肠。所以我想话咧，呢条肠咧，即系会唔会有个医生可以帮佢通一通？琴日起码咧就塞咗两次。嗱，第一次头先大家讲咧，就系话喺晏昼嘅时候咧，就是、个旅游巴着咗火，咁于是乎咧就绵延咧，我冇记错咧话八公里啊， 系 啊，咁嗰次咧嗱，我就冇太多资料，因为咧我避过一劫，我仲未翻屋企，我仲喺出边。点知到夜晚咧，已经系十点几嘅时候咧，就轮到我遇到呢一个事故啦。 系边个方向啊？ 入屯门咯， 都系屯门入屯门方向啦。咁因为我就要去食烧鹅嗰笪地方啊嘛。咁、大家咧可以理解个地理环境咧，好简单嘅啫。本来一条直路，屯门公路就直去嘅。咁咧中间咧就有个咧分叉位，即系又系嗰条格拉底啊。 喺 格拉底咧转落去嗰度咧就系食烧鹅嗰个地方嚟嘅。嗰度系唯一一条路，即系喺嗰个位系唯一一条路。咁点知咧？我就喺嗰度话，咦，就嚟到终点咯，即系其实你已经望住咧嗰个。 望住香港阿沙位噶啦。 系啦，你跑马拉松，你争两步就到个水站噶啦。哇，点解唔喐嘅咧？所有车全部都唔喐噶。咁开始咧就烦躁啦，因为嗰个位好难会无端塞，咁夜晚十点半咁样，车住两个细路。嗰两个细路咧，嗰、那个变化点样咧？系啦，就由咧本来即系好乖，坐喺度听歌。去到后来咧，两个人自己喺度唱歌，最后来两个自己讲嘢啦、打交啦、玩啦。 咁 几好 啊！佢都自如咗好耐啊！ 即系你谂下嗰个变化咧， 咁耐 嘅系啦，就塞咗好耐。跟住终于咧，然后咧，我老婆咧就佢喺屋企啊嘛，佢 send 一张相俾我睇，佢就话 瞓先， 唔系佢话唔系啊，唔系啊，嗰张相我见到，佢如果话瞓先，我都冇咁惊啊。佢 send 一张相嚟，系见到有一抽人，原来因为而家唔系好多地区嗰啲 Facebook 噶嘛。 哦 就有啲地區之友咧就報料， 報告翻點解你咁塞？ 係啦，佢一 send 俾我睇落，話唔係啊嘛，喺嗰個格拉底斜落去食燒鵝嗰個位度咧、有一班嘅市民咧已經落咗車啦。佢喺個路邊嗰度， 即係步行啦，係 啦，佢由巴士又行落去，喺小巴又行去。我話唔係啊嘛，咩事啊咁樣？原來咧嗱，真係慘啊！原來咧喺嗰條格拉底小路落去食燒鵝嗰條咁樣嘅路徑嗰度咧， 係 有一架私家車。据讲话冇电停低咗喺度，系得正正喺度，喐都冇得喐，乜都唔使做，就得正正喺嗰个格拉底个位度。 冇电、啊， 冇电。 据讲， 大家唔攞条过光 炉， 唔系咁都， 佢都要摊得着，又要搞得切先得噶。 你需要搵人去同你通电先得噶嘛？ 系 啊， 仲、 啊、 要咧嗱，跟住咧，我净系听到呢个消息啦，跟住所有人已经行晒楼梯，即系行晒路落去啦。 咁你真系喐都冇得喐噶喎！ 后来我 其实嗰条斜佬你佢咪可以斜咯， 升职翻屋企啊自己。 嗰条斜佬咧完全系好窄嘅咋，冇得双线行车噶。 唔系啊，我意思系话嗰个冇电嘅车唔可以 上 落去 咩？因为前面、可能前面仲有啲嘢，你唔知咧。我去到后来咧，过到啦嘛，终于咧挨咗差唔多，我谂有廿几分钟。 哦， 终于咧就过到，但系咧你冇得向上落去，你继续要去屯门公路直行咧，你要自己兜一个大圈去到黄金海岸先走得到，都唔紧要。 先飘翻翻嚟哦。 系啦，喺、 okay、 个过程里边我就可以睄到啦，即系慢慢行望到究竟塞成点咧？哇，我见到真系壮观哦！嗰架私家车。就立一立，我都唔知咩型号，所以我唔知佢冇电咧，系佢系一个电车冇电啦，定系普通私家车嘅电池打齐睇唔到啦。我呢个唔敢乱讲。佢停咗喺度，已经有个吊车咧准备拖紧佢，但系佢后边咧排咗最少六架巴士，系六架贴晒。 你嗰度都系啊，系咯。 系啊，我即刻嗰下组织唔到咧，系咁啱有六架巴士一齐跟喺佢后边啦，定系发生咩事咧？全部六架咧系贴到咧冇得再贴啊！ 系啊系啊，冇罅噶，佢哋 完全冇 罅 噶。 系啊系啊， 咁我望住我 巴士尽量 怪得知咁塞啦。 我即系话你其实都费事等转落去个， 冇得等 啊！ 你就喺后边走，直情系封咗你唔准上落去，因为佢有牌都清唔到啊。 咁应该唔系咁简单冇电咯。 唔系啊，坏车系好严重。 冇啊，坏车 佢唔喐就系塞咗路口， 佢唔喐就唔喐噶啦，冇得上落去噶。你上落去你撞。望噶啦，你估真系唔会有人叫你咁样喐架车噶、 当然， 原来就系咁啊！嗱，你话啦，嗰条屯公琴日咧塞到，所以我哋即系成日每次一发生啲意外咧，我记得啲人都会话你啊要检查清楚自己嘅车，因为咧嗱，你如果衰喺路膊上面咧，都仲安全啲，即系嗰个路肩。如果你衰喺人哋嗰啲马路中间咧。真系雷街坊，琴日咧嗰度我谂真系成个钟啊塞咗咧，即系我去到都塞咗廿分钟、前面咧、后边咧，仲要我走咧就向前走咗， 系啊系啊， 嗰度系继续落唔到去嘅。 唔系，如果啲人如果唔识路咧，以为净系得嗰个阿叉位落去咧，咁佢真系喺度大排队咯。 或者你排都冇用啊，佢都系要你走啊。 啊，唔系啊。 佢一定要你走， 同埋或者就塞咗喺后边嗰啲咧，即系腾翻出嚟咧， 出唔到嚟， 即系去到叫丁九桥嗰啲位咧，咁咪癫啊！ 仲惨系咩咧？因为嗰条路即系其实全部都系住宅区嚟噶嘛，我即刻代入咧就系、是，如果嗰系我老婆，佢凑住两个僆仔，佢唔系揸车，我搭小巴，咁啊大件事啦，因为小巴唔落噶啦。小巴咧，佢唔会同你塞喺度噶，喂，你哋全部落啊！系啦，佢要走啊嘛，佢向前就走得，佢又唔知点解，佢又唔会兜翻翻去嘅。于是乎咧，我就谂，如果我老婆喺度，咁佢点长征啊？盯住两个细嘅夜妈妈，好彩咋！ 喺度都同各位要塞车嘅朋友都讲，系系啦，系即系 希望你路路畅通，唔好遇到塞车， 俾啲包容，系啊。 准讲笑话，大路上尽是大哥，细路退下。大路上是大混战，公开比较的是丑瓜。无需够资格，只要够夸。大路上是特大马登上广告话，大路上尽是大 show， 要争天吧。大路上尽是廉价折扣，三个三十七打。明不过讲那边人闲话。 咩 歌啊？呢首 喺度估歌仔啊， 系啊， 我哋两个喺度啊， 边个边个边个系咁讲讲讲，系啊，佢系谢霆锋加陈奕迅嘅细路， 仲要嗰阵时扮咩啊？扮 Puffy 啊嘛，我哋头先 谂 Miffy 啦、Muffy 啦、Mimi 啦、Miffy 都嚟晒，真系 应该英皇嘅年代啦，系嘛？ 应该系啦，系啊，两个戴埋假发嗰个样噶啦，好似系 细路，系啊，谢霆锋、陈奕迅， 系 细路嗱，个个即系啲为人父母嗰啲，如果要养细路要搵钱啊，搵钱嗰份工好紧要啊！如果你咧即系喺就业上面咧，都有一啲嘅分享，尤其是咧就系、是、从事一啲嗰啲叫高档次啊，叫咩咩消费品啊， 名店啊，名店售货员、 售货嗰啲啊，咁我哋今天咧就会喺稳就业计划当中咧，就系希望同大家咧就去研究一下呢个行业啊，好唔好做咧？因为又话嚟紧业会有啲裁员啊， 冇错冇错，欢迎大家网上留言啦，系咪？ 系啊，嗱，咁啊，大家进入稳就业之前咧，俾啲嘢醒一醒神啦。琴日咧，你哋有冇收到咧？有一张图咧，就系写住港女行山透 bra 图。 你收到啦！你第一时间，你第一时间喺度问究竟边度有啲靓女嘅咧？ 嗰、 哦哦那个系阿曾志豪 show 俾我哋睇嘅。 系啊，佢第一时间啦，收到即刻啊，派街坊咁样 啦。嗱，那个故事系有两 好猛整啊！佢收到嘅时候 好猛整啊！但系个 唔会行山咧。 唔系，但系个故事系有上下集嘅。我先个上集咧就系琴日我哋 send 俾大家睇嗰个咧。咁啊，唔知点解大家网络上面咧就见到咧有个即系、香港嘅山头上面咧应该有四个咁上下噶。 系啊。 咁嘅女孩子，哇，肤色健康，蜜糖啊，即系蜜糖颜色咁样嘅。 乜都齐晒啊！系啦，样靓身材好啦 吓。系啦，但系重点就系佢着嗰啲装束咧，就引人怀疑。 系 个怀疑系咩咧？ 山上面系咪有海滩啊？ 系咪有沙滩或者有泳池嘅咧？咁样 系啊， 因为佢哋系着比基尼 系 咪？ 系 系啦，冇错。 佢系真系净系着比基尼，真系着去游水嗰啲装束，系冇加外衣嘅。 所以佢哋其实净系开去一笪地方嘅咋，就系天池。天池喺个山上面，山上面有个池，佢就可以上去啦。咁样，咁呢个就上集啦。咁下集系咩咧？下集咧就系咧， 俾人拉晒。 唔系有一个社交，有一个社交平台咧，就都好多人睇嘅。佢就无端端就话，好多人都俾正评呢个 post 啊。个 post 就写住港女行山透 bra 咁样，大家都可以开心下啦。跟住啲人就全部揿入去睇，中伏 吓， 原来唔系呢一张。入到去唔系头先嗰张， 变咗大码， 而系一位政坛姐姐，佢、都行山，冇佢拉下筋啫，都可以行山做运动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一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国务院港澳办常务副主任张晓明表示，要求治港者必须系爱国者，系天经地义。爱国爱港者治港，反中乱港者出局。呢个系一国两制下嘅政治规矩，依家亦都已经成为一项法律规范。张晓明喺基本法颁布三十周年高峰论坛以视像方式发表演讲，佢强调特区机构人员必须真诚拥护基本法。效忠國家同特區，唔做損害國家利益同香港繁榮穩定嘅事情。今個月十一號，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關於特區立法會議員資格問題嘅決定，不單為特區政府即時取消四名反對派議員資格提供咗堅實嘅法律基礎，亦為今後處理同類問題立規明矩。佢反問讓內心不認同國家、蓄意同中央對抗、甚至意圖顛覆國家政權、勾結外部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的人來管治香港，是否符合一國兩制初心、港人治港的標準？中聯辦副主任陳東表示，維護一國兩制的憲制秩序關鍵在於落實愛國者治港，要求治港者要真誠擁護基本法和效忠特區，是特区行政、立法、司法和公职人员必须遵守的政治伦理。只有始终坚持爱国者治港界线和标准，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才能够切实维护香港繁荣稳定，港人福祉才能够有效保障。陈东出席律政司举办基本法颁布三十周年法律高峰论坛，据致辞时表示，香港是中国的香港，任何对中央全面管治权的挑战都是对一国两制宪制秩序的冲击。 損害香港高度自治權的根基，強調香港仍未走出新型肺炎疫情的困局之下，更要堅定維護以特首為核心的行政主導體制，支持特首施政，避免無謂導致的爭拗和內耗，以免錯失良機。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表示，下星期三發表施政報告，會公布有關物流業的支援措施。林鄭月娥在一個網上會議發表視像演講，提到早前訪京和中央及地方官員會面，商討支持本港經濟的措施。她說目前香港因為港區國安法面對美國單方面的不公義制裁，美方亦都單方面終止同香港的稅務減免安排，政府正研究如何減低對航運的相關影響。她又說香港是外向型經濟體，經濟復甦要視乎外圍疫情變化，政府正計劃推出兩項措施，包括今個月俾合資格居於廣東和澳門的港人可以免檢疫回港，週日亦會啟動和新加坡的旅遊氣泡，期望可以逐步重啟對外人流，同時減低病毒傳播。飓風洛塔已經增強為五級，正吹向中美洲。洛塔最高每小時風速高達260公里，當地星期一晚在尼加拉瓜東岸登陸。鄰國洪都拉斯總統埃爾南德斯形容好像一顆炸彈越來越近。洛塔今年吹襲大西洋的最強飓風，亦是11月第二個強度達到五級飓風，對上一次是1932年。埃爾南德斯和危地馬拉總統賈馬泰發表聯合聲明，指出中美洲是最受全球氣候變遷影響的地區。美國颶風中心警告，洛塔帶來的暴雨可能引發洪水。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天晴，今晚漸轉多雲，吹和緩偏東風，朝早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聽日大致多雲，星期四和五天氣溫暖，早晚有一兩陣微雨和薄霧。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392点，升10点，成交金额723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40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92点，跌158点。跟住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85蚊，跌12蚊；美团307.6，跌10.8；阿里巴巴252蚊，跌2蚊；京东集团344.2，跌23.8；小米集团24.1，跌1；中国平安88.45，升7；吉利汽车21.55，升7；比亚迪股份175.1，跌4.7；盈富基金26.54，冇起跌；中国移动47.5，跌6.5。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7.753，日元104.5，瑞士法郎0.912，加元1.307，人民币6.568，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86，澳元对美元0.733，新西兰元对美元0.691。日经平均指数报25,952点，升45点。港金现价报17,490蚊，跌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0.27美元，卖出1,891.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咧，先同你讲两宗交通意外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摩士公园游泳池嘅慢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虎山道桥底。重复多次咧，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摩士公园游泳池嘅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虎山道桥底。咁加士居道天桥去油麻地方向，近住女童军总会快线嘅交通意外啦，大约2分钟之前咧就清理好，咁但系车龙未消散，龙尾去到东九龙走廊近住乐山道。重复多次啦，就系加士居道天桥去油麻地方向，近住女童军总会快线嘅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咁但系仍然挤塞，龙尾去到东九龙走廊近住乐山道。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华润大厦；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

三个， 哇唔止， 唔系佢嘅意思系我哋都系继续咁追啲十六岁， 系 啦，好快脆嗰啲小朋友，好开心嘅啦。 好啦，嚟紧咧就阿曾志豪先生就大寿啊！咁我同阿桂花田作為佢嘅好拍檔咧，都表示一下啲意思啦。尤其是我啦，我啊新嚟嘅，梗係要討好佢啦。 咁我哋咧就 買咗好多嘢俾 你。你話我哋香港電台幾特別啦，係咪先？老細啊，就討好個下屬啊，真係幾咁令人欣喜啊，真係。 所以你哋唔好羨慕我哋 啊！唔好羨慕啊！唔好羨慕。OK， 喂，咁啊嗱，我哋所謂送禮物咧，其實亦都咧當中隱含包裝嘅，因為咧如果你話正正常常四方嗰啲禮物盒咧就好容易玩啦。但我哋今日咧就想。送禮物之餘咧，話俾你聽，嗰啲奇形怪狀啊、圓錐啊、三角啊、不規則嗰啲圖案咧，點包嘅咧，會唔會有啲技巧咧？嗱，我哋今日睇下啦，彭姐揀咗啲咩禮物形狀先啦、 啊。不如等我介紹下，係啦，有佢已經有兩份預先包裝咗嘅禮物嘅， 預先包裝食物啊，勁 喎！係啦，由於時間關係，你已經預先包裝咗啦。 係啦，咁啊，我咧就有兩份啊，哇，即係一個叫 double 啊， 哦， 雙重祝福。咁就兩份都係生日禮物咧，就俾阿曾志豪嘅。咁咧係就係你形容嗰啲咧，一岩一蠶， 係啊， 粒粒突突咁樣。 你睇下呢嚿嘢，其實中間咧係你睇下突起咗嘅，好似有個肚腩咁樣嘅呢個位。 咁應該係咧嗰啲叫做係咪咩嚟嘅咧？跟住 嗱，我而家摸到啦，我摸到咧，佢就 玩具嚟嘅。 有啲膠啦，包突起咗啦，似係咦？奶嘴喎、 啊，只系奶嘴， 大型奶嘴喎、 啊。阿、啊、典，你又摸下， 系、哦、啊， 你摸下另一份， 唔使钱嘅，好似真系摸下咁样。 因为啲重量嘅、啊， 但我真系包得几靓喎。嗱，毕竟我哋今日其中一个主题都系讲包装咧，就算咁突起咗咧，你睇下佢系有少少走光啫，呢个位。 唔系，我觉得 咦，唔系、啊，我 feel 到。 哎呀，你整烂咗啫！ 餐盒， 唔系餐盒，应该唔会系咁样嘅，因为咧餐盒系会系一个盒喺度噶嘛。咁、 啊、 我觉得呢个咧佢有突有粒嘅，咁啊硬胶嚟嘅应该。 系 你做咩闹人啊？ 系话佢啫。 做咩话我？ 我冇派啊！ 我觉得应该有个玩具。 玩具 盒 系大人玩定细佬哥玩咧？ 成人。成人， 佢应该唔会咁大胆，可以咧。 成人玩具，多谢彭仔。 系 嗰日我哋介绍咗嗰啲成年人嘅商店，你系咪走出去嗰度买啊？ 系成盒玩具啫，成人玩具。 由于你有两个仔，所以佢俾两份礼物。 O K O K， 好啦，我哋睇下，我拆嚟睇下先咯。 系咪可以拆啊？ 喂， 我要形容埋俾听众知啊。嗱，网友就睇到啫，但系听众咧唔知我有心思咧，我系用旧报纸包嘅。 系啊，我哋台面见到有四个都系。用旧报纸包嘅、 哦，我嗰两个唔系噶，我两个系新报纸今日噶，我有心思啲噶，不过都系马经，睇下你呢场买唔买到啦，第二场独赢， 好， 系啊，呢场都系。 我想话喺拆礼物嘅同时咧，我可唔可以加插一个环节啊？ 咩咧？ 唱跳舞啊？ 唔系， 因为咧，我见到实在太羡慕咧，一啲咧可以上台咧攞到授勋嘅朋友咧。於是乎咧，我 咁、哦、你點啊？ 你想除口罩影相啊？你唔好做啲咁嘅愚蠢行為喎！ 我想你哋受分一個，俾大家感受一下。 哇！正、啊， 你當自己係特首嚟噶？ 過嚟、 啊， 我 頒 個獎俾你。 你頒俾我啊？ 俾彭爺先啦，彭爺先。 好，而家 預你、哎， 我想擒上 你。你過去啦，你嗰邊，你喺嗰邊撩過去啦，你腳短啊！ 你跌死我！ 短啊！ 唔使。 你腳短啊！你過去啦。 可以嘅， 我而家頒個獎俾阿田 定 白啊！ 系啊， 桂花田咧就 自己公务员啊，我 自己买咗个嗰啲叫做勋章仔、啊， 荷兰水盖， 荷兰水盖、啊，犀利、啊！ 有咩感受？讲感受先。 讲感受。多谢祖国，多谢港台。 咦，唔系朱古力牌嚟嘅，我以为佢嗰个系嗰啲咧金牌朱古力嚟嘅。 你都有 原来真嘅，咁到我啦，我又嚟先。 金牌 DJ 就话咧，金牌朱古力。哇！诶，点啊，桂花田，你买咁多个， 我哋两个都跪咗上个直播室张台度啊！ 我哋呢啲叫做咩啊？跪安， 跪安啊！哇！我感觉到有一股暖流喺脚板底个涌泉穴道一路上到头顶百会穴啦，而家。 因为我感受到咧嗰啲嘅颁奖嘅人士咧嗰个荣誉啊嘛，我自己都想感受、 哎。我哋帮你颁，我哋帮你颁。唔系我帮你怪个好嘅地方度，你放心攞个镜嚟。 咦，我嬲啊而家。 你嬲咩啊？ 你睇下我得个铜嘅原 来。系我金嘅原来。 搞错啊！大紫荆就话冇啫。 我哋怪咧最能够代表到桂花田嘅地方系咩啊？ 怪我 铜。怪一个。headphone 啊， 好啦，呢个系好代表到桂花田。 好，现场咧就 几靓，哇！冻落嚟真系 好巴闭，我觉得你 喂，几好喎、啊，真系我中意你呢、這个。我哋俾镜头望一望先，睇唔睇到啊？ 嗱，咁我哋咧系啊，桂花田好有心， 系多谢你， 各自买咗个金银铜嘅勋章俾我哋。 我哋金银奖嚟噶，真系。 因为咧，我觉得咧 系我哋。 哇！仲可以抽影到黄耀祖、啊， 同场加影。 我哋有勋章，我哋有授勋仪式啊！ 系啊， 我哋感觉到我哋算唔算系作为 DJ 嘅典范啊？ 直头系啦。 系啊，作为 DJ 嘅典范，我哋应该咧就向年青人咧就多加呢个推广，等大家咧努力学习噶。 系啦、啊，大家都可以授勋嘅，系咪？ 冇错，努力， 自己开心。 系啊，冇错，耶、yeah ！ 好多谢。 哇，呢份礼物好好啊！ 系咪高级咗 嘅？系啊，我今日都几盛装、啊，我今日都有扣楼喎、 啊。盛装啊， 盛装啊，真系睇下我都几好啊， 多谢，好啦，系时候拆下你嘅生日礼物啦吓。 OK OK， 多谢多谢。 用一份旧嘅报纸包装咗啲乜嘢俾阿曾志豪咧吓？ 头先系估到啦，成盒礼物，成盒玩具。 似系个玩具啊！我觉得 我都话系一个玩具，因为 而家咧就由呢盒礼物咧中间嗰个报纸咧打横揭起佢先， 系 啦， 好啦，跟住咧有啲报纸声啊，大家睇到 唔系开心版嗰个嚟嘅，如果唔系咁就好开心 啊！唔系啊，佢自己揭咗啦嘛，俾你咩？ 系嗱，我得 check 出嚟咧，有一个手抽位嚟噶， 我希望你屋企未有啦。 哇！呢、這个大件事啦，真系。 喂，呢个系咩嚟噶？ 呢个咧系 Iron Man 咧嗰个手嚟嘅 ，Iron Man 嗰只手 唔系蜘蛛侠咩？ Iron Man 啊，咩蜘蛛 搞错？佢系嗰啲玩具咧，可以咧扮 Iron Man 咧嗰个铁手套咁样啊，搓咁样咧。 最紧要咧， 佢有声嘅， 佢有声，同埋佢会喷 哦，系 嗰啲水 喷泡泡嘅。我哋扮啲声俾你睇下， 旅游气泡系啦。咁咧， 哇！ 由于手咧。是一对的嘛， 是啊，所以又有两只咯，系咪佢有两个仔啊嘛？ 咁劲啊！喂，多谢多谢多谢，哇！阿爸生日，阿仔收礼物啊，呢啲叫做， 我觉得咧， 善长嚟，多谢晒善长， 唔好系。我覺得咧，你咁樣咧，你嘅生日會快樂好多。 我都覺得係，我都覺得係，即係佢哋唔曳，咁我就可以好 你就有安樂啦。 係啦係啦，喂，咁但係我哋如果講翻技巧上，你包呢份禮物有啲咩難度咧？因為呢嚿嘢凸起咗嘅喎。 冇錯， 因為嗰個鐵拳頭咧有個手抽位，成個凸起咗嘅，咁啊又唔平喎，咁你點包嘅咧 嚇？我包嘅時候咧就係需要用兩張舊報紙，一張咧就係將佢係啦，就将佢咧拱起嘅手抽位咧就向天，咁然之后你头一张咧只可以包到佢个手抽位突出，咁跟住另外一张咧你就可以咧再调翻转咁样嚟到去包佢嘅另外嘅左右面。 总之包中包啦，系咪？即系打个十字咁样去包佢啦，系咪？ 啱啦，两张咁样打个十字。 好有心思，同埋好重下噶，哇！真系辛苦你啊，由咁远嘅主题公园去到翻嚟， 平嘢嚟啊！ 阿 E Chan 咧，佢话见到头先豪仔玩呢旧玩具咧，好似见到我个仔玩紧咁样啊！ 佢其实有声噶， 我 你掹咗呢一块嘢咪得咯，有电， 我而家已经有电噶啦， 去 试下喎， 顺便 check 下， 招 佢，如果唔出声就攞嚟换啊， 好，招先，睇下点招先， 揿下先， 招，唔系我有电 啊，发埋光噶， 哇，招。哇！ 我都想要个啊！ 系啊系啊， 租俾你啊！ 你下次玩， 你再生 阿永永都中意玩。 我$5租俾你啊！$5租俾你啊！ 啊，真系好啦！ 系啊，多谢。 好啦，跟住到我哋拆礼物系咪 啊？系啊，我呢两份咧，但系纯粹系觉得形状特别啲嘅啫。你哋是但拣啦，冇所谓 嘅。我中意咧有一件礼物咧就 系 大旧啲嘅，系阿曾志豪咧好叻啊！你点样可以将件刺唔系刺字，将个报纸咧卷埋做一条绳去绑住个礼物咧？ 俾各位睇唔到直播嘅朋友咧，我就有一嚿咧，而家细细个咧，我可以话俾你听，好似一个好似一个桶咁样样嘅。咁咧，我就将佢攞报纸包完之后咧，中间啊攞另外一张报纸，我攞两张报纸，好重本啊，知唔知啊？ 我头先唔系咩？ 系我都知道，我攞两张报纸，将佢好似条水草咁样咧，拦腰咧，再搏多个好似蝴蝶结咁样嘅。 我觉得呢下就真系我冇谂过啦。 系啦，所以呢个就系我提供俾大家嗰啲包礼物嘅小方法咧。 你系咪将佢卷卷珠肠，将呢份报纸咧卷珠肠？ 卷珠肠 咁唔会断咩？ 咁变咗长形，咁跟住 佢断咗一次，我攞两条再扎过咯。好重本啊！我三张板都俾晒你啊！而家。 仲有好开心嗰 咁呢个不如就俾你啦呢、這个就 多谢我想要呢一个 系啦你估唔估到啊可以啊你估下 笔筒 唔系 笔筒啊盖嚟 嘅系你个盖嘅你再、哦、你再好似甩牌咁样 依家装呢个叫做嗰啲 骰盅骰盅 唔系你敖下有声喎不过又 哎呀 真系有声。 嚟嘅咧？ 糖果朱古力糖果， 有啲似啦吓。 朱古力又点会糖果咧？朱古力 系咯。嗱，咁啊，桂花田而家攞到嗰份咧，你摸唔摸到个形状啊？ 喂，佢咧有个吊饰咁样 嘅 喎。 系啊，我特登露条红色嘅带出嚟噶。 呢条红色带系后加噶定系原本有 的？佢原本有嘅。你摸下咩形状嘅？ 金啦朱古力， 星形啊？ 系啊系啊。 但系包得几好先？ 系都仲有个星形喺度，系 啊，有个星形 嘅，你唔系咁讲，我会以为系嗰啲咧，日本嗰啲咧，整个牌我嚟写爱情运嗰啲啊， 系咪啊？但系咧，我想话星形咧都真系难包嘅，因为佢都真系包到一个星形喺度啊吓。 我呢个仲要有扎咗一下噶啦，又系攞张报纸咧，好似咧接咗落去咧，一个小小嘅接位度，咁啊等佢唔会甩出嚟咁样。 仲有一样就系曾志豪系冇用胶纸嘅， 系啊， 我打开啦吓， 好犀利噶系嘛，我啲全部唔使用胶纸噶， 系 你自己打开啦，厉唔厉害先？ 好叻，你真系， 哎呀，咁啊真系佩服你， 佩服 连胶纸都唔使用， 耶，你估啱咗啦， 咦，咁我拆我呢个啦吓， 系啊， 哦，喂，系我中意食嘅熊仔，橡皮糖。 同埋我觉得呢个形状实在太得意啦，即系呢个桶形咧，系都系属于虾人哋包嘅呢只礼物嚟噶，真系 虾人包， 虾人包你啊， 系咪啱啱好 啊？你又知道我中意食呢只嘅， 咪咁啱你抽到啫， 咁啱你又抽到， 大家幸运啦今日。 咁 喂，嗱我想 唔系讲多次，我特登买呢个行仔噶，我就系知道佢中意红制糖啊，因为 算你啦。 我想话咧，我今日咧带咗一份礼物咧，我阿鹏仔都有带嘅圆筒形咧，等睇下教下大家点包装啦。我咧买咗一棵， 买咗棵乜嘢？买棵植物啊！呢棵哇，好靓嘅圣诞树，系银色嘅，细细棵咧，我谂大概就三四寸到啦。有冇啊？ 唔止三四寸， 唔止咩？ 有一尺高， 有一尺高噶啦。咁啊，銀色咧，咁啊有粒銀色嘅星星，然後有銀色咧，同埋藍色嘅波波咧。 系啦， 好的色，好靚喎。佢係嗰啲咧，好似嗰啲 彩色啦。 嗰啲叫做咩啊？粉紙啊，唔係喎，嗰啲咧彩紙啊，彩帶啊。 係啦， 係啊，擺曬喺上面。哇！呢棵真系 OK 喎， 佢系靓喎， 佢系三个锥体嚟， 系咪谂住摆喺度用噶？ 系谂住摆喺度， 但 系 想先包咗先啊！ 咁但系我想话咧，学下试下包咧， 喂，衬埋你个银色勋章喎，哇，几靓！我哋俾镜头面前嗱，如果你唔系镜头睇唔到噶啦， 系啊系啊，我有个银色勋章，同埋咧有一棵咧蓝色波波同埋银色嘅好靓好闪嘅一棵圣诞树嘅座台嘅装饰嘅，咁咧一个圆锥体究竟可以点包？ 哇！呢只蓝咪蓝到紫嘅。 有几啊？ 唔系咩？有啲 你想点形容啊？ 紫色 呢只唔系呢只银咧就银到紫啦，银紫咯，系银紫咯呢只系。 个圆锥体究竟可以点包咧？ 仲有粒星喺度喎， 系啦。大家好想形容下呢个喎。 唔系你快啲啦，快啲包，快啲包。 其实咧摆喺张报纸上面咧， 摆正中间， 摆正中间。咁跟住咧，咁佢咪个顶顶咧有个星位嘅。咁咧只系将每一只角咧。大家咧就喺度即係 將你嗰張報紙或者個花紙咧墊住嗰粒聖誕樹個角嗰個位度。 咁啊，因為我張報紙太大啦，咁啊可以揾一張 fit 啲嘅。咁跟住咧四隻角咧喺到上尖嗰度，嗰個頂頂嗰度咧就向上包。 哦， 跟住咧再喺 呢個係你平時喺街市魚佬教你嘅。 咁跟住，跟住咧再喺佢嗰啲 膠紙啊， 佢嗰啲角嗰度咧去收飾佢咧，去收埋佢咧，就其實已經可以包裝得好好。 試下試下睇下得唔得？試下睇下得唔得？ 但係需唔需要膠紙啊？ 呢個真係幾似包果晶種喎而家。 係啊，要膠紙。 佢四個報紙角咧就墊住聖誕樹嗰個星星頂。 OK， 啊有條橡筋都 OK 喎 用橡筋扎都得， 橡筋似街市啲。 系啦，有条橡筋咧就会喺度封咗个顶佢先啦，系咪首先？因为咧呢个好紧要。 系啊，封顶好紧要噶。 系啊，平顶唔识咁多咁样。系。 侧边咧咪有四只角喺度嘅。啊。咁咪大家咧慢慢用啲心机，花啲心思咧。 即系接好佢。 去收藏。 收藏佢。 接金银元宝都系咁噶，要将个边咧接起佢噶。系啊。 即系收纳咗佢。 我有。 跟住搵啲胶纸，系一齐黐下。系啦，咁一齐黐咧，咁你就可以咧完成咗呢个包装。 系要一齐黐噶。 系啊。黐黐 净系自己你黐唔得噶。 嗱，我再教你点样用报纸个头咧，咪攞条报纸咧 绳 捆条手绳出嚟，一样得噶。 仲要绑埋个顶嗰度，系咪啊？ 嗱，一样嘅啫。嗱，你攞可以扎蝴蝶结添啊，好似咧帮个圣诞树咧，各位朋友，好似戴咗个颈巾咁样，咦断咗嘅点解？ 系哎呀，几靓喎又真系，好有节日气氛啊。 系啊，咁圣诞节啊嘛，就嚟啦啦嘛，系咪？ 系喎。 嗱，加埋我条颈巾等等啊，哇，好似雪人融化了。 哇，系掂喎， 系点啊？ 哇！上中下三路堪称完美啊！除咗冷啲之外， 跟住佢喺个顶嗰度咧就绑咗蝴蝶结咁样嘅，其实个绑咗个结嘅啫， 仲可以加少少装饰喺个顶添啊！如果有， 哇！如果攞到嗰份开心版啊，呢、這个嗰条结啊真系运咩嚟嘅？ 靓啊靓！ 好，我转转转， 旋转 旋转木马，噔噔噔噔，系啦！我 由于呢一个嘅包装已经系相当出色啦，所以我都无谓献丑啦，嗰个圆筒形 系啊，好啦，所以我哋今日咧就即系借呢个机会咧。祝所有未来整个十一月生日的朋友都希望大家都生日快乐。 是啊，同 埋 预祝埋圣诞 是啊，预祝埋圣诞啦。咁如果你 有个受婚的朋友讲感受 你未买礼物你学到我哋今日点样包装礼物啦，真系。 嗯，起码嗰个礼物唔够靓咧都唔紧要，你个包装够特别啊嘛。 其实呢个都好劲啊，成个 圆筒形啫嘛， 成个皇家礼炮咁样喺度。 啊、有机会再包过。 好嘢，多谢。I'm waiting for...Because you're not a baby anymore. You turned into the prettiest girl I've ever seen. Happy birthday, sweet 16. What happened to that funny face? My little tomboy now wears satins and lace.We didn't like each other. When you were 13, you were a funny Valentine. But since you've grown up, your future is sewn up. From now on, you're gonna be my show. If I should smile with sweet surprise, it's just that you've grown up before my very eyes. You turned into the prettiest.Girl, I've ever seen. Happy birthday, sweet 16. If I should smile with sweet surprise, it's just that you've grown up before my very eyes. You've turned into the prettiest girl. 周日亦都会启动同新加坡的旅游气泡，期望可以逐步重启对外人流，同时减低病毒传播。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今晚渐转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四五天气温暖，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 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402点，升21点，成交金额769.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40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92点，跌158点。跟住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86元跌11元，美团306.8跌11.6，阿里巴巴252.8跌2.2，京东集团344元跌24元，小米集团23.5跌1.35，中国平安88.5升0.8，吉利汽车21.5升7毫，中移动47.5系跌6.5，比亚迪股份174.8跌5元，盈富基金26.56升2仙。 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753，英镑10.253，瑞士法郎8.499，澳元5.677，加元5.935，新西兰元5.354，欧元9.1954。每百嘅元兑港元7.419，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4.716。日经平均指数报25,978点，升71点。港金现价报17,490蚊，跌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89.55美元，卖出1,890.6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啦，有两条隧道咧都有工程咧，就影响到比较车多噶。东区海底隧道去香港方向近住油荔村嘅快线啦，就由于系要清理路面障碍物啦，咁而家比较车多噶。东区海底隧道去香港方向近住油荔村嘅快线啦，另外大围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嘅快线咧要清理路面障碍物，咁而家大围隧道出九龙方向咧都系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过海排到模糊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就慢车，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对行道车多，龙尾就在沙福道。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挤塞，排到花园道口；英皇道去铜锣湾方向近住北景街挤塞，龙尾在健康中街。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维园落桥位慢车，排到海丰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机场、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屯门公路大榄转车站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油麻地广东道唐楼发生致命火警，多名在港少数族裔市民伤亡。 以下是尼泊尔裔香港人 Dave 的心声。 Unfortunately, our community lost our innocent, peace-loving Nepalese brothers and sisters. Hopefully, the Hong Kong community comes together to assist those fire victims, families and children. 香港电台， 不同社群， 同心 慰 问，与你同行。 We care about you. Namaste. We care about you. 你上咗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未啊？ 我就一早登记咗啦。 登记完记得要同屋企人讲你嘅意愿，因为医生要得到你家人嘅同意先可以做器官捐赠手术，仲要鼓励亲友去登记啊。香港每日都有好多病人急需器官移植，快啲去 www.codl.gov.hk 登记啦。器官捐赠我愿意，家人知道我意愿。 逆境求生计， 逆境求生计， 帮伙计， 帮伙计， 撑老板， 撑老板， 丰收快活人， 丰收稳就业计划。 喂，点啊？你哋系咪搵食噶？齐啲得唔得啊？再嚟个，一、二、三， 丰收稳就业计划。 好，我哋又嚟呢个丰收稳就业计划啦。喺之前呢，先多谢我哋啲衣食父母呢，头先就睇我哋个直播啦。咁、我哋都挤咗呢由桂妈妈同我哋攀寿嘅呢个寿分行嘅相片呢。哎呀，最衰冇影到攀寿嗰一下啦。 我哋喺视像 有囉，应该即刻影埋个眼照。咁我哋就摆 图㗎嘛。 可以㗎，可以㗎。係、我哋而家摆咗上网啦。咁等大家欣赏下呢，我哋都有金银铜润啊，三色。 不过我哋就冇喺花园度再影相， 同埋我哋有戴口罩， 系啦系啦，做得好。 唯一系呢个啫， 多 谢晒， 多谢， 多谢， 多谢， 系啊，多谢。系朱古力嚟噶呢个， 唔系啊， 冇得咬噶， 冇得咬噶， 系啊， 哎呀，嗰个硬框框好正， 唔 系 长亮嚟噶，冇得咬噶， 系啊，牙关嚟噶呢啲要咬噶， 要啊， 咬紧牙关啊， 咁啊，所有打工仔都要咬紧牙关啊，咁啊，之前咧嗱，嗰单真系唔系几好嘅新闻咧，咪就话有名店即系佢哋都 cut 咗人流咁样， 系啊， 之前我哋仲以为咧佢哋逆市仲加价噶嘛，你记唔记得个新闻咧？ 记得可以喺年终嘅时候啊，即系讲紧嗰啲诶，即系高消费嘅 channel 啊 ，channel 佢仲可以逆市加价咧，仲要嗱，佢嗰次加价好搞笑噶，嗰啲名牌袋咧就加咗，好似都差唔多有5%-10% 啦。 系啊系啊， 跟住仲要系有价有市，因为咧佢加完价咧喺加价之前定系唔知几多啲门口咧又排咗十几个人咧，有好多都系嗰啲先生啊，即系男士啊，就买俾女朋友嗰啲咧，佢哋都话喂，咁佢如果再加咧，可能仲贵噶，而家快啲买咗先啦。 咁所以咧就趁佢加咗少少就好啦，好似楼价咁啊嘛。 咁我哋仲以为咦，莫非真系系啦逆市奇葩啦？即系应该系咪名店可以挨得住？喂，咁都好啊，起码有啲打工仔唔好受影响啊嘛。可惜 上个礼拜尾啫， 系啦， 就出呢一单嘅新闻。 几多个人啊？好似话 50个，好似系嘛？ 张裁员呢个传啦，就话咧喺香港嘅分店咧会受疫情影响，就裁员咧大约50人。不过咧呢、這个我哋讲翻嘅正名啦，咪新闻嚟嘅。Chanel 呢个 Chanel 嘅正名，Chanel 嘅发言人就证实咧，佢哋香港分店咧就将会裁员，不过就未有交代裁员人数。咁呢个上个星期尾嘅新闻嚟噶啦， 系啊，咁所以即系话啊，原来喺呢个叫市道期间啦，啲高级嘅品牌咧，咁佢哋都系即系不敌呢个叫做嗰啲叫做经济啦，系啦、 啊， 所以即系都要裁员啦咁。 系喂，不过咧呢头话有Chanel 话裁员啦，但系另外一个嘅如果你啊去专心咧。揾下嗰啲咁樣嘅就業啊、招聘嘅廣告咧，其實咧都一樣係有咧呢啲名店咧，其實請人喎，譬如有揾到嘅呢、這個係資料嚟嘅 LV。咁佢咧都喺一啲招聘嘅網站上面咧係請人嘅、 哦，即係而家都仲請啊， 係啊， 請售貨 嗱， 淨係請推即係 佢請咩咧？佢就唔係就咁簡單叫 sales 咁樣嘅，佢叫咧store projects。manager 即系发展咯 ，assistant manager， 但你其实可能分分钟系个名唔同 的， 其实都系 助 理经理啊， 即系又系落铺，不过咧你佢就系请嗰啲系叫合约嘅，即系12个月嘅啫 咁，咁都好啊，保证呢一年都有叫有工作，发展得好嘅就可以继续 喺呢、這个鲗鱼涌。系啊，鲗鱼涌度翻工， 系 咁，但系就冇讲几多钱人工，只系话salary provided， 嗯。OK， 嗱我呢度咧就有 系咪高价咧？ 嗱，我就睇过咧，原来而家做呢啲售货员啊，特别系一啲牌子嘅售货员咧，佢哋而家咧多咗一样唔系而家多咗，佢哋有一个好特别嘅计佣方法嘅。咁咧嗱，就系喺佢个招聘嗰度咧，佢都有咁样写嘅，我读俾你听咧，睇下大家理唔理解讲乜。佢咁樣寫喎，一線高級首飾品牌售貨員，佢自己都 claim 係一線㗎， 自己一線， 係啊，一線， 咁都係， 係啦，一線，冇，我唔知咩牌子㗎，一線高級首飾品牌售貨員，邊度翻工 ？IFC， 係 啦， 咁咪即係一線喎， 係啦係啦，佢另外尖沙咀都有請嘅，咁總之都係呢啲叫做即係都比較貴嘅地區啦。好啦，跟住呢句咩意思呢？半公司。 咩半公司 一半个半，工人个即系公司个工，然后就系私人个私，私人企业嘅私，系啦、 哦， 半公司，跟然后就写住16K 加，咁啊，即系你首先知道应该有万六蚊啦，咁半公司系咩嚟 嘅？系咪即系都一半当系自雇咁啊？ 唔系，半公司系咩嚟嘅？ 即系一半工作帮老细 卖一份嘢出去之后咧，就一半你嘅一半公司。 好接近啦，好接近啦，好接近啦，好接近啦。就同个拥有关嘅、 哦， 原来咧佢话呢一啲名店咧，特别系名店多啲，佢可能一般你话即系做连锁时装店嗰啲就冇嘅。佢、名店咧以前系行咧公佣制嘅， 系 公佣制咧，即系 话大家总之譬如3个员工， 系 咁你一嗰日嗰个消费咧可能1000蚊嘅，咁就系公佣啦。 系冇错啦，成间铺头做到几多生意咧， 系大家拆嘅， 系啦，但系佢都会跟一个比例去分嘅、就系跟咩咧？譬如我哋三个咧，彭仔就拆大份啲， 系 桂花田又再大份啲， 因为高级嘅， 定系老啊？ 系咯，可能系老啫。 系计职级 senior 啲， 系啦，你啱，你啱， 咁啊，即 系啦，即系你系老海先， 老唔等于海高级， 系啦，佢系计计职级嘅，佢话咧全店做几多生意咧，就按职级咧就分发佣金，咁可能咧分分钟咧你十蚊里边咧，可能你哋两个立咗四蚊四蚊，我得两蚊嘅咋，咁咧但系佢话近年咧多咗人就转咗啦，就系用私佣制。 多勞多得 係啦，嗱，其實咧真係唔知道作為一個店員咧，你中意邊款嘅？ 我都會中意多勞多得啲， 係 即係話曬嗰個客一路我 mark 住佢，同佢攞衫啊鞋啊， 動力會大啲。 係，我會覺得就如果臨到尾埋門一腳啊！啊！曾志豪搶咗佢，因為入咗落去 account， 我幾嬲咧？你 唔係啊？因為咧，同埋有啲咧，即係多勞多得咁，多勞多得梗係計自己啦。但有啲咧話：哦，你都做咗咯，我唔使做啦。咁但我又分到你嗰啲傭喎。 係 啊， 係 啊， 會咁樣。 冇錯啦。咁所以佢話咧，而家多咗咧，有啲鋪頭咧就用私傭制。咁咧售貨員除咗底薪之外咧，就要靠多勞多得嘅私傭啦。咁樣。咁所以頭先我嗰份工咧，反而好喎，半公司喎。唔知佢點樣計到呢一個半公司出嚟啦？ 咁可能係投嗰個，譬如可能十萬蚊就係唔知 係啦，可能 係之後咧就係私咁啊，我唔知道 啊。係啊，咁啊嗱，佢寫出嚟咧個職責咧都好緊要嘅。佢話咧要用顧問嘅身份推廣呢個品牌嘅時尚首飾。 咪即係好似頭先我 up 咗 LV 嗰個名咁咯。 係啦，咁啊仲要咧就係專業解決顧客嘅需求。提升顧客對品牌同埋服務嘅滿意度，即係總之希望佢再翻嚟啦。咁啊，同顧客咧建立良好關係，咁啊協助店鋪嘅陳列啦、配貨啦同埋收銀等等需要啦。咁啊，佢要求咧又唔算好難嘅，佢就話兩年做過零售經驗。咁如果你有做過相關行業就更好。咁啊，流利廣東話、基本英文啦同埋國語啦。咁啊，年輕有活力啦，有哇呢、這個緊要啊，時尚觸覺。 哦 ，OK， 系啦， 你呢个唔紧要， 系啊，佢要你写住有时尚触觉， 你嗰个原 我完啦，袁利明啦， 嗱，好啦，阿豪仔讲我就时尚触觉， 你呢个写咩嘅？ 喂，我呢度揾到一个咧，都系咧高档嘅服装店嚟嘅， 佢自称定咩噶？ 佢唔系佢系阿郭富城都着嗰条裤嗰个品牌，不过佢唔系 international 啦。 郭富城都着裤嘅，咁究竟边条裤咧？ 佢系着富城系咪？ 好啊， 好啦，阿着富城都帮衬呢一个品牌咧，佢请人。咁佢請人咧，入邊嗰啲嘅內容咧，仲有趣。 係係， 佢咁講嘅，佢話咧，嗱你嚟即係應徵我哋嘅員工啦，做我哋員工咧，我哋能夠提供啲咩俾你咧？ 係 係， 免費同郭富城合照機會。 是免费形象塑造。 哦几好喎、啊。 喂这个 喎、啊。喂这个喎、啊。 即是帮你变靓啲。 是啊变靓啲。我喜欢这个我喜欢这个。 我做完之后跟住我就啊我不好意思有些事我不做啦。 而这间公司呢佢更加呢好犀利的。佢话呢嗱你嚟做我哋嘅员工呢我哋会提供高品味工作环境。 哦。 优良团队合作文化。 是。 哇这个紧要跟住。友善嘅同事关系， 哇，系咪保证先？ 系咪真噶？ 佢够胆咁讲喎？ 唔系，问题系咧，佢哋都会知道咧，即系请一啲人咧嘅时候咧，有啲人都会担心咧，话你啲系咪人事好复杂噶？会唔会喺度咧哈哈霸霸嗰啲？佢净话友善啫， 友善嘅同事关系啊， 系啊，我觉得呢个几好， 呢个紧要。 但系使唔使讲咧？其实呢啲。 即系佢话我哋嘅卖点就系咧，大家好和谐嘅。 系啦，我哋好好嘅。 哎呀，呢份，哎呀，你做啦，呢个客你做啦，你就好啊。跟住佢，唔好嘅，阿甜甜你做啦，唔系啊，彭姐你做啦，就结果个客就 系真噶。 有啲人咧唔识得去点样去处理一啲叫做社交咧人士嗰啲噶嘛。 我呢度有个真人真事咧，几年前咧香港曾经出过一单新闻咧，就有个 sales 真系个新闻嚟噶。佢就话因为压力太大咧，就自己牺牲咗自己啦。 哎呀， 咁后来呢单新闻一出咧，嗰阵时因为几年前啊嘛，咁大家就觉得话，点解咧呢一行咁大压力咁咧？佢就访问翻啲行家啦， 呢一行啊就系啲高级品牌 名店售货员。咁咧佢就话啦，原来咧而家佢嗰阵时啲名店已经遇到一个危机咧，就系话少咗自由行，咁咧就冇咗啲游客，咁咧佢哋就开始咧就要凑咧俗称嘅 local VIP， 即系靠你啊去攞赠品 啊， 靠你攞赠品啊。 呢度全部呢只颜色。 我都唔要嘅， 全部攞晒出嚟俾我。 系啦， 我嗰啲嚟到系唔要嘅。 佢话咧，于是乎咧，佢哋面对压力咧，如果你唔系一个友善嘅工作环境咧，佢话佢遇到嘅压力咧就系话， 嗰啲每间分店嘅经理咧，定期俾公司召大会去嚼啦。咁于是乎咧，个压力就大到咧，个 shop manager 俾人闹完咧，佢就翻翻嚟闹啲下属。 我发泄啦， 系。佢话试过咧，有一次咧，就系佢用个锅鸡咧。开住个锅鸡嚟丧闹，佢话成间铺头十几个同事一路听住，咁、 哦、 所以佢话咧呢一啲压力咧就即系好厉害嘅。 放心，我唔会对你哋咁做。 系啊，因为我哋唔会俾个锅鸡你嘅， 我最多系开个咪嚟闹。 系啊，咁所以佢话咧嗰阵时已经系大家都癫咗啦。咁你话佢强调友善工作环境咧，可能咧佢都系想安大家嘅心。 即系话我哋啲阿头咧系唔会用锅鸡咧喺咁长喺度哔哩吧啦咁样闹大家。 系啊，同埋佢话咧原来咧将。将佢由公用变成私用咧，我谂我哋好多听众可能做紧呢行咧，佢就心里最有数啦。 咩叫公用？ 头先就系话公用咪就 系 全店一齐抽咧。你知唔知佢影响争几大？争30%。佢话咧由公用变咗私用之后咧，每个月减少30%。因为咧，我谂个老细咧系咩情况之下会转制咧？ 减少咗啊！ 减少啊！ 咁真系冇着数。 因为你都系头先都话啊嘛，私用就系多劳多得啊嘛。 系啊， 你积极嘅咪多钱咯，系咪先？ 咁其实公司一样有利润噶，我积极嗬。 因为你拉匀咁多人啊嘛， 个个都有啊。佢话咧，佢话而家咧，因为应该 系 咁样嘅。如果公用咧，可能咧，即系佢嗰个底薪咧，佢应该就系会高啲嘅，因为佢未必可以分到咁多啊嘛。 系。 咁佢话如果你用得私用咧，你个底薪可能咧就 唔使咁多， 又唔使咁多啦。但系你就靠自己佣金。佢话咧，而家公司就用呢一招咧，就嚟即系有少少缩减啊。所以佢话咧，而家就大件事啦。咁啊，原本咧两个售货员做十个客，佢话咧。就而家五个售货员就做十个客， 哇！真系增多足少， 增多咗好多咁样， 系啊，所以唔同咯，会 系啊，嗱，所以 嘅收入啊， 所以我哋嗱就开个头，我哋同大家讲下，咁啊，既然有间名店咧，佢话可能都会有啲裁员出现啦，咁啊，究竟如果你仲做紧呢行嘅，喂，仲做唔做到嘅？我哋立一立就明明见到仲有啲空缺啦，系啦，咁其实而家你哋做紧呢行，觉得个环境点啦？可以大家同我哋分享下嗰、那个真系苦与乐啦，公用、私用同埋半公司咧点样玩法嘅？ 至於其他嘅老闆們咧，如果你有工想請人咧，都不妨咧可以打個電話嚟話俾我哋聽。誒、啊，大家咧即係啲招聘資訊咧互通下啊嘛 究竟係啊，即係你需要啲咩人手啦？咁啊啲咩工種啦，都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888。又或者你而家係做緊高級時裝嗰、即係大品牌嘅公司咧，究竟而家啲市道係咪真係爭得咁緊要啦？嗰、那個人工係咪變相咁樣減啊？由私用變公用啦？ 有冇有裁員嘅危機啊？ 係啦係啦。 同埋有冇分咧？即係話可能喺呢個時勢咧。寧願不做名店售貨員，就做連鎖嗰啲叫做成衣店嗰啲咧，可能做啲 fast fashion 咧仲穩陣啲。喂，咁啊電話號碼18723888，18723888，歡迎大家可以打嚟同我哋一齊傾下。窗滿百鳥花，似屬於昨晚。梳化堆滿衫，兩件飛上了吊架，掩著臉左邊可有人剛剛。我宁愿有你，却在等，从后逐渐接近。应不应好好庆祝？早餐一般的抱拥。We can push a little again and again and again。该不该轻轻退缩？唇上又突然剧痛。We can kiss a little again and again and again。再试探，怎么忐忑得惊？八餐半挂花、哦，咖啡粉有吗？半杯水够吗？大半晚的气喘不够，此刻尴尬，奶色浸满它，有些手震吗？情人别随便附着加野情债，你应该走得满足，但再话大门极重。We can kiss a little again and again。照料。 巧林嘅新歌叫做《二人份》啊，咁啊电话里面咧已经有个老板咧打电话嚟咧，就想请人啦，系咪啊？ 咁好啊！ 我哋呢一个丰收快活人嘅稳就业计划咧，电话旁边有阿李先生嘅。 Hello， 李生。 李生你好。 你好啊。 系你好。 你系想请人系咪啊？ 系啊，因为我就系做啲网购嘅工作嘅，咁就系都一直都揾人咯，都揾咗好耐啦。咁啊，都而家请咗啲人啦。 系网购要去做咩噶？嗰个系 佢帮你走走趯趯定系点啊？ 哦，我其实比较上咧，就我系需要啲比较静态嘅人嘅。咁啊，我本身咧做有机菜嘅，咁啊，因为有机菜呢个行业咧要说服啲消费者去买啲菜咧，其实都系要花啲心机嘅。 系 咁，我就。喺兩個月前咧就 set up 咗一個網店，係啦，咁我需要一啲做文字工作啦，做銷售啦，咁都曾經請過唔少人嘅，即係請過啲譬如 pack 菜啦，同埋做一啲 marketing 嘅人都有嘅。 係， 咁而家你會唔會似係想揾啲朋友係幫你去出 post 咁樣啊？ 係啊，係咯，你話想要啲靜啲嘅人 係做要文字工程啊嘛？ 係咯， 我感覺上似係 冇錯。其实因为文字工程呢样嘢咧，我发觉系好难请人嘅。咁同喺香港咧，有啲人咧会一接触呢样嘢咧，就会觉得呢样嘢佢有啲压力咯，即系要去写啲嘢咧，佢会有啲即系难。 即系话嗰个岗位系要去 sell 嗰棵菜，点解你要买？又要揾好多资料去讲呢棵菜嘅点样有机法啊，点样种植等等嗰啲文字啊，定系咩啊？ 唔止咁简单添， 不如李生你 作一篇嘢咁。 系你讲下你想嗰个人咧系要做啲咩嘅工作内容，即系具体咧佢系要点样嘅打段嘢啊，定系望住啲生意定点噶？ 系啦， 好啊。其实咧我呢个请嘅人咧就唔系好似啲编辑唔系做呢啲嘢，本身咧即系 up 一个网店咧，其实牵涉到啲产品嘅。咁我就要先请啲人咧帮我将啲产品嘅资料咧就打入个电脑啦。咁我本身就 IT 出身嘅，咁我就用一啲即系好简单嘅方法叫佢做嘅，即系俾个 Excel 佢啦，将啲资料打落去啦。咁举个例子，譬如我买一棵菜咧，咁我就除咗个菜本身嗰啲价钱啊资料咧，咁我就希望我可以做好啲嗰啲客户服务咧，俾个好嘅服务个客咧，咁我会教个客点样去煮食，同埋啲营养，同埋 售后服务 啲嘅。 啊，咁我其实我想问下李生，咁嗰段嘢嗰啲你系你俾埋佢去打，定佢要帮你留？ 要自己作 定系输入啊？ 又不能俾佢天马行空或者佢识去作嘅。 哦，咁即系你会提供俾佢？ 系啦，会提供俾，因为揾啱一个咁嘅人咧，真系可能你揾到去啲大学啊，揾到啲学者啊，甚至乎研究呢方面嘅营养师先可以做得到。咁我 咁犀利，即系 佢要专业啊嘛，有机啊。 推广其实你系咪一个品牌推广员咁样噶咯？ 唔系啊，即系阿李生话咧，嗰啲资料咧系好专业嘅，所以咧 如果真系要揾人啊，要揾到教授嘅， 系啦系啦， 而家佢俾埋你， 所以佢咧阿李生系会俾埋嗰个人去输入嘅啫，其实系咪咁啊？ 或者去编写咯，作为一个基本材料去编写咯。 因为我本身系好中意食材煮有机菜同埋种植呢方面嘅，咁我本身个 background 咧就令我咧对呢个题目咧本身咧都有一啲 咁有乜嘢嘅待遇呢？如果真係有兴趣嘅人。 係。咁我第一样嘢就需要请啱人啦，就要请一啲佢对譬如环保啊，对农耕啊，农务或者食物有兴趣嘅人咁样嘅。 咁你有几多人工啊？ 係呀，待遇待遇。 係囉，好紧要。 待遇香港嚟讲一讲就会讲待遇啊，我知道。咁我就 佢系要有心待遇一切咯。 系啊，系即系我先讲理念，不过人哋会同我讲，不如你讲 系啦， 人马先啦，咁样咯。 咁我收你先噶。 唔系，都尽快讲，我哋剩翻少少时间。 系啊，最初我就 short CD 度登 post， 都俾我都俾几千蚊嘅登 post， 咁我嗰时请一个大概系16000至20000人工嘅一个叫做店长， 系16000至20000，系 啦，咁啊当然都会好多人应征啦，咁但系最后咧我就 透過 referral 咧就請咗啲朋友咧叫做幫手嘅。 O、okay, K， 好啦， 咁我 就因為時間關係，咁、所以咧而家你呢個崗位咧就係萬六至 二萬蚊， 係啦， 就請人做呢個網上係同有機菜啦呢啲環保嘅事業有關嘅 工程， 係啦。O、okay, K， 多謝李生先嚇，因為我哋聽新聞嚇， 係啦， 多謝你。 咁、呼籲電話1872388，大家可以打電話嚟睇下有冇興趣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而家由陈宇谦报道新闻。消息指，本港新增大约4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包括1宗源头不明本地病例。本港昨日新增8宗确诊个案，全部由外地输入，累计确诊病例5466宗。年宵市场将于明年2月6日至12日举行。继去年取消干货摊位之后，食环署表示，因应新型肺炎疫情，快餐摊位亦都取消。其中喺维园嘅年宵市场摊位，由今年起1年2日公开竞投。上週先競投60個攤位，大部分攤位都以底價5440元成交，暫時最高成交價10000元。食環署高級總監凌美寶話：今朝有大約100人入場，到大約上週11點，仍然有16個攤位未有人競投。佢又話：如果疫情急速惡化，喺極端情況下，唔排除會調整年宵市場嘅規模，暫停甚至取消。国务院港澳办常务副主任张晓明表示，要求治港者必须是爱国者是天经地义，爱国爱港者治港，反中乱港者出局，这个是一国两制下的政治规矩，现在亦都已经成为一项法律规范。张晓明在基本法颁布30周年高峰论坛以视像方式发表演讲，他强调特区机构人员必须真诚拥护基本法，效忠国家和特区，不做损害国家利益和香港繁荣稳定的事情。今个月1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关于特区立法会议员资格问题的决定，不单为特区政府即时取消4名反对派议员资格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亦为今后处理同类问题立规明矩。他反问，让内心不认同国家，蓄意和中央对抗，甚至意图颠覆国家政权，勾结外部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的人来管治香港，是否符合一国两制初心、港人治港的标准？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基本法颁布30周年法律高峰论坛上致辞，她表示过去几个月香港出现2个不能自行解决的宪制问题。她先后2次请求中央政府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从宪制层面解决问题，强调有关做法符合宪法和基本法的规定，有理有据，不容外国政府或政治组织抹黑诋毁。林郑月娥提到，这2个宪制问题包括特区政府因为疫情关系将立法会换届选举押后1年，以致出现立法会真空期的问题，另一个是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继续履行职责的第6届立法会4名早前被选举主任裁定不拥护基本法、不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议员延任资格的问题。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今晚渐转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2-3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四五天气温暖，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6410点，升28点，成交金额778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40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92点，跌158点。跟住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586蚊，跌11蚊；美团307.6，跌10.8；阿里巴巴252.6，跌0.4；京东集团343.8，跌24.2。小米集团23.9，跌0.3；中国平安88.5，升1.75；吉利汽车21.5，升6.5；中移动系47.5，跌6.5；比亚迪股份174.8，跌5蚊；盈富基金26.58，升4仙。 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53，日元104.54，瑞士法郎0.912，加元1.307，人民币6.568，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86，澳元对美元0.732，新西兰元对美元0.69。日经平均指数报15,947点，升40点。港金现价报17,490蚊，跌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87.49美元，卖出1,888.1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一只手指可以指挥轻松节奏，亦可指挥你嘅强积金，仲好环保添。我黄婉之鼓励大家即刻开设同启动网上账户，主动管理强积金，以电子方式收取受托人发出的强积金结单同其他资料，悭时间又悭纸，指挥你憧憬的退休生活，一切电子化，更轻松，更环保。详情请向你的受托人查询。 爸，我男朋友嘉豪啊！ 你睇呢个穷小子，声都唔敢声，未见过咁贵嘅鲍鱼汤啦。 细伯，我真系未见过咁热嘅汤，冇用个盖冚好佢嘅。 阿爸，咁大煲汤啊，唔冚好盖，好容易渌亲人噶。 哼，穷小子，成千尺嘅厨房你未见过啦。 细伯，成千尺嘅厨房，成地都系积水同埋油污，真系未见过啦。 阿爸，点解唔抹翻干净嘅地下，好容易跣亲噶。 系得啦得啦，听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短剧》，嘉宾有佢。 做个精明的厨师，安全规则你要知。我是洪家豪。 苏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施主，咁又何必呢？ 想抽离，为何越沉越深？比你什么吸引？我没法讲清，不要再问。偏信你性未曾放金，却感性的走近，是谁如烈海？彻底封印，再如何相爱未合衬。 知道爱上一个错的人，有人会选择尽早离场，有人呢就会好似上瘾咁不能自拔。越爱越痛，越痛越唔想抽离。作曲徐乐章，填词张美妍，编曲张依然，监制魏景云、何哲图。 想抽离，为何越沉越深？比你什么吸引？我没法讲清，不要再。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推介作品之一《谷子乔不能放手》。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逆境求生计， 逆境求生计， 帮伙计， 帮伙计， 撑老板， 撑老板， 风骚快活人。 丰收揾就业计划， 喂，点啊？你哋系咪揾食噶？齐啲得唔得啊？再嚟个，一、二、三， 丰收揾就业计划。 由于线路问题咧，所以咧我哋就接驳中嘅。因为头先有个电话咧就 长途 电话打电话嚟啊， 系啊，咁啊就佢话都有兴趣想做头先嗰份即系同有机菜有关嘅工作。 系啊，咁啊跟住咧阿李生就唔系，跟住我同我睇佢喺咁远，咁点得啊？咁有人谂下系佢网上嘅啫， 系系啊，我哋一间 咁咧 ，OK 啊，拨通咗啦，系啦。 系咪有一位有心人就喺外国系咪啊？ 系啊系啊系啊，我哋可以拨佢嘅电话出嚟啦。 先听呢位外国朋友啊，好嘛？ 系啊，好好好啊。Hello， 系风骚快活人， 系你好， 你好啊， 曾小姐啊， 甜甜豪 猴仔， 仲有鹏仔，有 一个唔记得咗。 鹏仔啊， 鹏仔， 鹏仔系系系，你好，听你噶， 系多谢。你嚟自边度嘅听众啊？ 系呢个加拿大爱明顿嘅。 哦，你系加拿大嘅， 系、 哦。 你头先听到我哋介绍嗰份工咧，你系有兴趣系咪啊？ 系啊系啊， 好啊嗱，咁我哋咧其实对嗰份工嘅认识咧都唔及咧阿老细本身好啲嘅， 梗系啦。 咁我哋咧不如嗱就试下啦， 喺电话旁边， 我哋就安排埋李生咧，咁你哋可以喺电话度咧自己倾下，咁睇下倾唔倾得成啊，或者等多啲人听到呢份工嘅资讯啊，我哋再请翻李生出嚟先。 李生你好啊。李生 你好， 系啊，咁啊有位系来自加拿大 Edmonton 啊，阿曾小姐咧，佢对你份工有啲兴趣，不过就想了解一下咁样。咁阿曾小姐都喺度嘅，你好， 系 啊， 系啊，你好，李先生，你老板， 哦，Hello， 曾小姐，你好啊， 我想问月阳，月阳系咪 O 唔 OK 咧？我 系啦，假如真系系啊，做唔做到噶？ 佢喺加拿大可唔可以帮你打份工啊？ 本身咧，我请嗰个叫店长嘅，即系其实佢管理埋 operation 啦，同埋一啲merchant 去做即系因为我哋嚟紧都想有做批发啊，同埋做 有实体， 即系要实体嘅。 咁、那个店长呢个位咧，就会系比较上 full round 啲嘅，即系全面啲嘅系啦。咁但係頭先我講呢，其實我請過幾個同，即係而家有幾個同事都喺度做緊嘢嘅。咁啊，我而家最需要呢就係、是店長呢個位呢就啱啱空缺咗啫。咁我另外就係一啲叫文字作啦，或者叫文字工程嘅工作啦。另外就係做一啲叫做我有幾個 post 都想請人嘅。咁啊，頭先文字工作嗰個呢主要做一啲產品嘅資料嘅即系上架嘅工作啦。另外咧就系想请一个咧就系叫做市场及产品。市场及产品咁做乜嘢咧？就系想揾一啲即系一啲新嘅产品，咁啊帮我去做，即系做大啲个产品线嘅， 即系推广咁系咪？ 曾小姐呢个你识唔识啊？做唔做到啊？ 因为如果佢话产品资料，我相信就唔使喺香港做都做到噶，系咪先？ 你介绍下你个背景，曾小姐，你系从事咩行业啊？或者你系之前做啲咩工作多噶？ 我自己本身之前都系做销售噶，咁其实如果我喺香港咧，我都可以做佢呢个店长职位嘅根本吓、但系而家因为我而家喺外国啦，咁即系暂时就唔想翻去住啦，因为个疫情关系啦，系咪？咁样因为我自己自细咧，我就系喺农村长大嘅，咁变咗咧，我系对于种植嗰啲嘢咧，我系认识噶，同埋我后期咧，我都系喺乡村嗰度系有种下嘢啊，种下啲即系自己食嘅菜蔬啊咁 嘅，背景啊好啱咯， 系咯，因为你就对呢个种植嘅嘢都有兴趣系咪？农务呢啲嘢， 系啊，我做销售嘅， 系、如果老板就咁听咧，即系唔系话即刻请唔请啦，咁但系你觉得有冇话啲咩基本条件你仲想知多啲噶？ 系咯， 其实我有个最基本嘅嘢就嗰个人要有。即係呢一個同呢個生意一樣嘅理念啦，即係本身我做呢個生意就唔係一啲普通嘅即係批發貨啊，或者係好似啲超市賣緊嗰啲柴米油鹽，都唔係呢啲嘅。 有啲理念。 咁我頭先聽到話即係 曾小姐， 曾小姐係啊， 嗯， 係啦，曾小姐講我嗰、那個即係呢個 background 嗰度咧，我都好有興趣想聽一下你對即係講做呢个有机呢个咁嘅生意咧，有冇一啲即系心系啦？ 吓、啊，有冇啲咩啱啱食咗个字？ 心得， 我有冇咩心得啊？ 系啊， 有机有机产品。 阿李生就对即系好想请一啲好有心嘅人去做嘢咁 样咯。系啊，咁有机产品梗系用翻自己嘅，即系嗰啲叫做营养嘅，譬如落肥料啊，咁都系有机嘅肥料，即系自制嘅肥料啦。咁我哋咧就会用翻啲菜蔬嗰啲咁嘅，譬如食完嗰啲菜头啊，或者嗰啲菜叶啊，唔要啊，或者嗰啲生果皮啊，咁样我哋就捞埋一齐咧，就去等佢发酵，然后咧就等佢变成咗一种呢个肥料啊，咁又再用翻佢就再落翻去田啊，咁样咯。 是啊是啊，我聽得出阿曾小姐對即係種植嗰方面同埋誒，佢都聽嗰啲應該係做啲誒環保嘅廚餘，可以再回谷翻落去土壤呢樣嘢都有啲 啲綠色產品噶嘛。 其實最主要咧，嗱，我想問下阿曾生、阿李生咧，阿曾小姐佢喺佢遠赴喺個海外加拿大， 佢幫唔幫到你啊？ 佢請唔請到佢做呢個工作啊？其實 係咯。 其實我有考呢種模式㗎，因為我發覺香港人都比較忙，忙嘅意思咧，就佢唔能夠可以俾即 好多時間你哋 咁工作，唔係咁容易揾人嘅。香港方面 ，OK 嗱，如果有興趣嘅話咧，我哋可以做即係我哋完咗咪後之後咧，就將個電話同你去聯絡啦， 再交個通訊嘅方法啦，俾你哋啦。 系啦，因为我可以同佢讲声啦，因为我哋喺加拿大，我哋都系自己成日种嘢噶， 系啦， 咁变咗咧，大家都可以交流到啲心得咯。 Okay, 好啊， 哎呀，咁啊，李生啊，你有机会开拓海外市场啊， 系咯，OK， 系啊， 嗱，仲有一样，另外我哋仲有一个听众咧，都有兴趣对李生嗰份工作啦。 哦，咁啊，曾小姐啊， 你唔好收线，因为我哋未留低你嘅电话噶，因为我哋嗱，你 hold 住个电话先。 哎呀，我好希望我想同你哋讲啲嘢，得唔得咧？ 系啊，可以啊。 我哋真係好好欣賞香港啲人咧，係做抗疫咧係好叻啊！咁變咗咧，因為我哋而家加拿大咧，我哋嘅譬如淨係我哋 Edmonton 咧，就已經一日有成1000宗咯。咁我覺得如果香港根本真係做得好好啊！同埋希望你哋咧繼加更加努力啦，同埋 keep 住啦嚇， 大家都 做得更好啦， 最緊要戴口罩啦， 等佢零感染啦咁。 OK， thank you， 多謝。 多謝阿曾小姐，你唔好收線住啊嚇，等一等。 喺加拿大嗰邊你都真係小心啦嚇。OK， 好嘅，多謝曾小姐， 多謝。 好啦，電話裏面咧，係 OK， thank you，thank you，OK， 聯絡緊，因為聽眾咧喺我哋面書裏面咧就打電話嚟啦，唔係就 留言 話俾我聽都有興趣嘅，我哋轉個頭聽個電話 嚇。李生是不是不要收线啊？ 是啊，是啊，hold住。 二台通识60秒，要进行网上交易，不想你的个人和敏感资料落入不法分子手中，就要做好准备，好好保障自己了。例如一定要使用可信和安全的电脑又或者流动装置来进行网上交易，还要记得定期更新软件，特别是互联网浏览器、抗电脑病毒软件和防火墙，亦都要避免使用来历不明的网络连接。另外要用严谨的密码去保护网上账户，还要记得定期转密码。最好是对于不同的网上应用系统和服务，用不同的登入账号和密码，不要贪方便易记，就所有东西用一式一样的密码。还有应该要选择能够支援严谨认证方式，例如是双重认证的服务供应商，亦都要避免向商店披露过多又或者没有必要的个人资料。以上资讯由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提供。 声音演绎播成 二台通识60秒， 逆境求生计， 逆境求生计， 帮伙计， 帮伙计， 撑老板， 撑老板， 风骚快活人， 风骚稳就业计划。 喂，点啊？你哋系咪揾食噶？齐啲得唔得？再嚟个一二三， 风骚稳就业计划。 好，电话号码18723888，欢迎大家继续打电话嚟啦。如果对头先阿李先生咧嗰份喺网购啊，即系有机蔬菜啊，对农务啊有心啊，系啦，咁其实佢都请几多个岗位嘅。 系啊，阿李先生，阿李老板喺度啊，仲 李生仲喺度嘅。 好， 系啊，唔好意思吓，拖咗你咁耐嘅时间，但系希望你可以揾到咧适合嘅人。 系啊，咁我哋喺我哋嘅风骚面书里面咧，咁啊见到我哋听众啦，系啦，喺度留言话俾我哋听啊，其实佢都有兴趣咁。我哋就睇下佢 O 唔 OK 啦，好嘛？ 啊、 有陈小姐 ，Hello， 陈小姐， 系稳就业计划，你好，喺度嘛？陈小姐，系， 系，系 ，Hello， 喂喂好似男士咁嘅、喂， 唔系，可能唔系，可能佢行开咗啫。OK， 陈小姐， 喺度啦，陈小姐， 系喺度喺度， 系啊，你啊对啊，你 听到， 你对阿李先生嗰份工有啲兴趣？ 系。 不如陈小姐你讲下你的背景先啦，咁我即系睇下 你原本做边行 噶？ 系 啦， 喂， 系乜嘢啊？你系做边行噶？喂喂， 陈小姐， 系你好啊，陈小姐，系 可能佢 系 啊，唔系可能个电话 佢好心急， 个线路问题可能。OK， 嗱唔紧要，咁我哋而家咧即系手头上有一份咧，就系李先生咧一个叫网购嘅一个诶网购人机所在嘅一个。 李生都好多工种都系等人嘅， 系啦，即系佢间公司咧， 市场及产品啦，文字工程啦， 店 铺 啦，系啊，店长啦，系啦，咁因为佢都要即系要去诶买批发嘅。 我谂如果阿曾小姐咧，即系掌握咗头先阿李先生所讲嘅嗰啲诶行业嘅背景啦，咁、 okay. 其实睇嚟咧，文字工程应该系会较为适合佢，因为如果喺网上面写好嗰个文章， 系佢打输入 去 啫， 系啊， 咁 啊可以 交海 外。 我哋有另一位啊，阮小姐都有兴趣。Hello， 阮小姐。 系你好啊，丰收快活人。 系啊，你好，阮小姐。系啊，嗱，我哋电话里面有阿李生啦。咁、 啊、 我想问下， 你好， 你嘅背景又如何咧？即、就、系、是、你嘅自己嘅 做边行啊？ 做 边 行啊？之前咁样。 其实我咧系一个银行服务，即系银行界啦， 即系做 banking 嘅， 系啦、啊嗯，一个职员嚟嘅，真系。咁跟住就，其实我之前都有修读过有啲即系关于中医嘅课程，咁就系啦。咁、啊其实可能未必。合乎可能阿李生嗰个要求，不过我听佢讲佢话想即系开拓啲市场啊，或者要对客嘅服务，咁我谂我呢方面嘅即系啲经验都可能都会帮到手。 啊，系因为佢其中一个就 系 推销诶推广 啊，系 啊， 冇错，系 啊， 系 啊。阿李生，李生， 系你喺 度啦，嗱呢度有阿阮小姐， 小姐咧就即系做客户服务嗰度有啲经验系咪啊？ 系啊，冇错。 对健康嗰个课题都关注，所以你会 冇错， 我 读中医系 啊。 即系我想清晰啲知道我公司嗰个背景啦吓。 系明白。 就我创嘅企业网店嚟嘅啫， 系明白。 咁我原本咧成立网店咧，本身就想支持一间社企咧，帮啲长者买餸嘅。咁、我要包括销售啦。新产品的研发啦，其实讲产品研发讲一些食物咁样嘅，系啦。另外就而家就有一个有机菜业务咯，所以我都想请，即系请一个团队咧，就帮我筹备嗰个网店平台啲管理啦。咁啊，头先换个位啦。另外其实都仲有几个角色嘅，咁譬如头先我讲嗰啲文字啦，即系做内容嗰啲同事啦。另外就是做 design 嗰邊啦，即係我有啲 poster， 因為我遲啲有啲即係有機會去超市啊上架咁樣嘅，咁、我都需要呢啲即係 客户服務，OK。 另外就客服務好、客户服務好重要嘅， 係啦係啦係啦。咁、我想問啦，阿阮小姐啊，你而家已經冇做工啊，即係因為係問題， 係咪啊？係咪待業啊？ 係啦，待業中啊。 是啊，冇错。 OK， 嗱，咁啊，大概你都知道啊，李 生 嗰个工作个大概范围啦。嗱、我哋稍后，我哋咪后咧， 你觉得自己适唔适合先？ 其实我都想即系了解多啲背景，其实我都有兴趣嘅。 系，明白，系啦。咁、 如果系咁咧，阿阮小姐，不如就 我稍后留低 电话， 系啊系啊， 我哋再揾翻你睇下，可唔可以帮到手先啦？ 好 唔 好 啊 ？OK， 好，唔好客气，阮小姐。好，头先阿陈小姐仲喺联络翻啦，系啦，陈小姐。 Hello， 你好。 你好，系啦，陈小姐。 你嘅背景、工作背景啊，系如何啊？ 我系从事保险超过20年嘅。 即系 咁，但系而家 服务啦。 人嘅服务啦，咁同埋即系销售啊、咬文嚼字啊呢啲都系、 有经验嘅。 咁而家就系叫做半退休状下、因为即系。已經收入很穩定，咁就退咗落嚟。 咁即係佢而家喺度賺錢派發大。 唔係喎，又或者陳小姐咁樣嘅心態咧，就可能幫到李生，因為李生做嗰個業務咧，其實都係想幫人嘅。 係啊，都 係 嘅。 我真係聽到咁樣，我因為我覺得即係嚟到呢個 stage， 我講我個人啦，我就係為理念做嘢多過為金錢。 明白，即係時候回饋社會啊？你覺得係咪啊？ 真 係可以咁講， 咁同阿李生，你嗰、那個呢、這個生意好似有啲不謀而合喎，喺個理念上， 都有㗎，係 咪啊？ 都有， 咁啊， 咁啊，我本身就係做網店，個頭先講咧，即係其實我係想， 我都有聽到知道， 嚇，都係想幫人， 即係用一個理念去做生意嘅，即係用用一個叫賺 錢， 賺錢角度去睇咯， 係 啦，所以我需要 咁當然要營運到啦，即係起碼自負盈虧到先可以繼續運作落去啦。 係，咁啊， 咁我想都問一下陳小姐個性嘅，你介唔介意即係懂你識同人合作，但又唔介意做獨行俠咁樣嘅？ 我諗兩方面都問題不大嘅。咁因為以往嘅工作經驗其實就得低頭做自己嘅嘢多啦。咁但係喺呢個即係叫做公司平台度，我哋都係一個團隊嚟嘅，即係有需要嘅時候就要團隊工作咯。咁所以我相信都即係你話即獨立嘅工作能力係有啦，咁團隊嘅合作都 其實 係 喎、 啊， 因為你做保險，你 sell 人都係個體户去 sell 嗰個人啊，跟住翻嚟公司又要開會，又係即係團隊嘅嚇，係咪 啊？ 但係點解 有啲公務咧？啲公司裡面有啲公務都係大家同事，即係叫做團隊去做即係譬如有啲義工隊啊，或者有啲自己內部嘅 promotion。咁嗰啲都係啲公務嘅嘢，咁嗰啲都係 嗰就群體啦， 係啦， 係啦。 好，咁林小姐，阿陳小姐，你都可以我哋留咗你嘅電話喺度咧，咁我稍後再 聯絡好唔好啊？阿陳小姐， 係因為我哋仲有一位， 係啊，好唔好啊 ？OK， 多謝陳小姐， 希 望可以聯絡到下 林小 姐， 係你好啊， 係你啊，介紹下自己嘅背景啊。 我之前系做 graphic design 嘅，咁咧就之后咧就因为金融海啸好难揾工咧，咁我就转型咗做 merchandiser。咁咧其实喺 merchandiser 之中，我亦都要做翻啲 artwork 啊嗰啲嘢嘅。 系 啦吓，咁其实两边都有用。 咁而家你系做紧呢份工定系待业啊？ 其实我做紧一份看更啊。因为找不到工作，所以就做住看更先，但是日夜颠倒咯，即系个时间系颠倒，我 系 做夜班通宵更咁。 哦，系。咁你对于啲耕作啊、农务啊嗰啲有冇认识啊？ 有的，我有玩过啲即系有机农耕作噶。 唔系，但 系 因为佢话佢有做artwork 噶嘛，即系嗰啲设计啊等等嘅嘢，咁、我都需要啦，系咪？即系喺铺面啊，或者去 同佢文字工程都系同 都系 嗰 系列啦，系咪？ 嗰啲 系啊系啊。 系咁啊，李生啊，你听到林小姐佢嗰个背景又觉得适唔适合咧？ OK 嘅，其實我想俾機會阿林小姐嘅，因為我本身咧自己都會好關注我啲身邊啲朋友，咁我以前都有啲朋友同學啊，都係做設計嘅，就都知道喺出邊難 揾工嚇， 係啦， 係啊，難揾工啊， 係即係我啲識咗好耐嘅朋友啦，咁佢同頭先林小姐嗰、那個。 经 历都差唔多，我都俾好多机会啲朋友去做咯。咁、尤其 design 嘅嘢咧，唔系真系咁容易揾人，同埋理念好紧要咯。佢真系好，佢有兴趣做我啲嘢咧，佢会做得好快。但系如果佢觉得嗰啲嘢冇兴趣咧，你揾佢做，佢都唔想做。 原来系咁。好啦，我哋又留埋林小姐个电话啦。咁我哋又稍后帮手去安排，睇下你哋会唔会适合啦，好嘛 ？OK， 好啦，咁系李生啊， 多谢李生， 多谢李生， 系 啊， 一呼百应啊，今日 一呼百应。 我出边都听到好多听众，其实有个听众播唔到出街咋，今日佢都系做相关咧，佢话佢做 design， 咁 我 哋都 接咗之后再同佢联络啊。 系啦，多谢晒。 OK。 Golden, golden. Styles 啊，哇，今日好 系 Harry Styles 嘅 Golden 啊， 系 唔一样噶， 系啊， 最紧要系咩咧？有功啊， 系啊，有 Golden 啊， 咁先有 Golden 系咪？ 系啊系啊， 喂，多谢大家嘅支持啊，好踊跃啊吓，咁我哋节目后咧会啊帮手咧去联络一下大家噶啦， 系啊，咁逢星期二啊，我哋又系帮大家揾就业计划，下个礼拜啊，同一时间都有嘅， 拜拜。